将会要伊朗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付出更多代价。美国将会继续追究伊朗官员的责任，并支持伊朗民众自由抗议的权利。伊朗22岁女子阿米尼上个月怀疑违反戴头巾的规定，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触发全国示威。有人权组织说示威造成至少133人死亡，国营传媒就说超过40人丧生，包括安全部队人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992点，升7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3，瑞士法郎0.988，加元1.362，人民币7.068。英镑兑美元1.138，欧元兑美元0.987，澳元兑美元0.6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5美元，卖出1,71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今日天气酷热，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33.5度，系有纪录以嚟最热嘅重阳节。此外，华东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啦，荃湾老围啦，直至到六点之前啊，老围牌楼同埋圆圆学院嘅一段老围路咧，暂时需要封闭。荃湾西站对面嘅大河道将会有一个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已经封闭咗嘅老围路。九巴提供嘅特别路线32P号咧，系会往返青山公路荃湾段西行，介乎众安街同埋大河道同埋圆圆学院嘅。咁啊，前往嘅朋友记得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咧，来回方向啊，咁由西贡市中心至到白沙湾码头呢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支路方向屯门、尖沙隧道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1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连7个星期， 请嚟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唐成、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小祥、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潘家阳、张碧仪。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时间嚟到晏昼嘅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有陈燕萍同埋戴希立喺度嘅，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嗱，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69%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其实咧戴希立今日都相当之热啊，我睇翻天文台啦，佢就话咧系晏昼咧录得最高嘅气温咧达到33.5度，系有纪录以嚟咧最热。嘅重陽節，其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有個高空嘅反氣旋咧，為華南啊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 哇！依家咁嘅時候都仲咁熱，不過好在今日出去都少少夠雲咧，有啲風，所以我喺條街都唔會覺得濕曬啫，即係咁樣 嚇。嗯嚇，咁但係呢個温度咧，我諗都係即係預告俾大家咧，似乎香港嘅天氣咧，同世界嘅天氣趨勢一樣，都真係越嚟越熱啊嚇。咁啊，所以變咗即係政府可能都要繼續啊睇下用啲乜嘢嘅減少温室氣體排放嘅措施啦，呢、這個亦都係符合咗世界嘅大趨勢啦。 我諗咧就天氣復常都要唔係淨係呢個我哋嘅流感個問題點樣處理嘅問題啊，復常香港依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 係啦，咁啊根據咧天文台嘅天氣預告，聽日咧係會有幾陣驟雨嘅，日間嘅部分時間咧係會有陽光，氣温咧係介乎27度到32度嘅。嗱，戴希立有一个关于即系疫情诶复常嘅消息咧，其实都好嚟得咧，叫做冇乜先兆啊，就系讲紧咧机组人员啦喺外站咧嘅闭环式嘅管理嘅吓啦，因为如果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咧喺之前啊。機組人員咧，如果佢哋係喺外站嘅時候咧，佢哋係必須要逗留喺酒店嗰度，就唔可以外出嘅，咁就接受一個咁嘅閉環管理咁翻到嚟啦。咁但係咧，係政府咧就宣布啦，由今日起咧就調整啊，適用於機組人員嘅特定檢疫條件啊。咁其實那個情況係點樣咧？即係簡單嚟講咧，佢哋喺外站咧就唔需要咧係。再去做一个闭环式嘅管理啦，而呢个咧嘅措施生效咧就系由今日嘅凌晨开始嘅。嗱，咁啊，根据咧即系国泰航空啦，去回复我哋嘅查询嘅时候啦，佢哋就话咧而家嘅安排咧就喺外站唔需要接受隔离，但系咧除咗饮食之外啦，机组人员喺外站逗留嘅时候咧，亦都唔可以去啲公众地方做一啲嘅除口罩嘅活动啊，或者去一啲好挤迫嘅地方。方啊，同埋參與咧大型聚會，即係其實都有一個嘅你喺外站咧，雖然你可以外出，但係都要審慎處理。睇下啦， 我諗即係依個問題咧，就影響咗即係航班嘅班次，同埋咧機票嘅價錢嘅問題。依個問題咧，又會影響咗即係外邊嘅旅客嚟香港嗰個便利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咧，一方面慢慢步向就由0+3變成0+0，另一方面咧，我哋可以喺個機組人員嗰個方便嗰度咧，但又唔會話有輸入疫情嘅情況咧，咁就會慢慢使到咧啲航班咧會多翻，同埋機票會平翻咧。我相信對香港呢方面都係非常之重要 嘅，因為即係增加航班咧，其實你除咗係硬件嘅機之外啦，你要調翻嚟啦，仲需要咧你要有足夠嘅工作人員咧先至得嘅。無論係講緊機師啦，或者係空中服務員啦，咁當然即係之前咧亦都有一啲業界人士指出啦，就算係地勤咧，都係個人手咧都係出現一啲唔同嘅問題嘅。咁今次咧就起碼係改咗咧機組人員喺出面咧嘅閉環式嘅管理啦，咁對於機組人員嚟講啊，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吸引力，吸引佢哋咧重投翻呢一個嘅行業咧？嗱，1872311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同埋戴希立亦都可以留意啊，有一啲嘅傳媒咧就形容啊，今次對於機組人員嗰個嘅特定檢疫安排嘅調節咧，其實係變相咧令到佢哋零加零嘅嗱， 點解會係咁講咧？因為佢哋除咗喺外站唔需要再係做一個閉環式管理之後啦，咁如果咧佢哋翻到嚟香港啦，嗱，譬如如果係一啲即日嘅往返嘅航班，而咧佢哋過去嗰七日咧又未曾執勤喺外站逗留嘅航班嘅話咧，咁佢翻嚟香港就接受檢測咧就可以放行啦。如果佢喺外站逗留過咧，咁就需要做一個檢測代行啦。咁然之後翻到香港嘅第一到第四日咧，都要咧連續接受咧核酸檢測嘅。但係咧要留意啦，機組人員翻香港之後咧，佢哋本身咧已經係獲得豁免疫苗通行證嘅黃碼限制嘅，而佢哋咧係可以繼續咧獲得依個嘅豁免嘅。咁即係話，雖然佢哋翻嚟香港之後係要接受咧為期三日嘅醫學監察，以及咧係翻到嚟香港嘅第一到第三日咧都要進行咧快速抗原測試之外咧，其實佢哋翻到嚟香港係可以即刻咧，即係攞翻一個藍碼嘅嚇。 即係依啲一系列嘅措施咧，即係所謂方便嗰啲機組人員咧，其實就我覺得係一其中一個環節啫。咁我諗仲需要第一就係航空公司要加快請人同埋做翻嗰個增加航班嗰個安排啦。另一方面咧，就睇下即係做咗依啲工作之外，同埋佢工作條件，即係過往我諗應該係有一批人離咗職嘅，咁睇下有冇辦法有吸引力，再加上呢啲方面嘅措施咧，使到啲人重投翻呢個航空業，咁使到我哋嗰個班次又會增加，機票就會降低，咁我相信呢個咧係會配合住由零加三變成零加零咧，兩條腿走路咧，我覺得就應該比較好啲嘅。咁但係依家咧，我哋都可以睇聽一聽，即係業界嗰方面咧，究竟公司係咪好慾緊請人咧？究竟依家新嘅安排係咪對於機組一啲離開咗嘅機組人員重投翻香港嘅航空業咧，係有幫助嘅？依個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嘅。 嗱，咁跟住咧，我哋又請嚟咧機組人員同我哋傾傾啦。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有啲咩意見想發表或者反映嘅咧，都要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嘅外務副主席蕭榮欣啊，蕭榮欣你好。 Hello， 主持好。 哎，你好。 啊，萧永欣啊，呢个安排咧，其实你哋系几时收到嘅？ 我哋系琴晚大概香港时间夜晚11:45都收到呢一个内务嘅电邮通知，就宣布今日凌晨12:00开始系生效嘅。 咦，咁即系其实生效之前15分钟，你哋先至收到呢个消息喎？ 冇错。 吓，咁啊，大家个反应系点样咧？即系收到第一下。 咁啊，當然係舒一口氣啦，正面啦，因為其實同事們已經係實行咗呢一個喺外站唔可以離開酒店房，同埋所有嘢都係直接機場上飛機落機去酒店房呢一個生活已經2.5年嘅啦。咁終於都好似見到曙光，咁就開心嘅。 其實你哋可唔可以都講一講，即係過去嗰個閉環式嘅管理咧，其實對於你哋嚟講帶嚟啲咩影響啊？ 闭环式当然首先分咗两种啦，喺外站嘅闭环式就系同时大家完全唔可以离开酒店房啦，咁其实心理上一定会有所影响啦，因为你冇其他选择，咁你就只可以咁样直接喺房度，边度都去唔到。咁另外一种嘅闭环式嘅航班一个月飞行，我哋内务人俗称系航船间咧，就系你长达一个月都翻唔到屋企之后，先至再去酒店隔离。3至21日不等先至再翻屋企嘅，咁呢个就系长远少少嘅影响啦。咁譬如又会有同事喺隔离紧嘅时候，可能屋企有事发生啊，有意外发生啊，咁啊自己无助，咁可能喺房度好多嘢都做唔到咁样咯。咁所以都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嘅。 咁即系而家嘅安排就系你头先上述提嗰两种咧，都已经系取消晒啦，即系变相其实你哋可以系好自由，无论喺外站或者系翻到嚟香港都可以自由活动啦。 可以咁講啦，咁外站就係啦，終於可以有選擇，究竟你出唔出間房啦，你自己有選擇權啦。咁翻到嚟香港，大家就同時係啦，咁首先到咗機場就要等個核酸檢測嘅結果啦。咁如果證明係negative， 即係冇事咧，咁就可以翻屋企，咁就如常生活啦。除咗頭先你都有提到，每一日頭4日都要去做核酸檢測之外。 嗯，但是呢可能有些人会问，譬如国泰呢，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外站不用隔离啫，但都请你们避免呢去一些人多挤迫的地方的。嗯，但因为你们现在也都不需要再去记录你们在外地的行程的嘛，是不是？那怎样去确保， 嗯， 即是大家都真的会遵循回，国泰这个的呼吁呢？ 咁我相信大家都系成年人啦，同埋大家都系为咗呢一个尽量去同一时间去攞个平衡啦，抗疫同埋自己人权啦。咁呢一方面，我相信大家同事都知道，识得作出选择嘅，亦都知道乜嘢系应该避免，尽量唔好去高风险少少。咁睇下大家要自己亦都要小心咯。 嗯，但是你们回到香港之后呢，第一日到第四日呢都要去做核酸检测。咁呢个对于你哋嚟讲，你哋嘅睇法又系点样呢？ 我相信呢一刻暂时，咁，同事，应该都仲系正面嘅，因为起码叫做有得去，喺外站有得去出边呼吸新鲜空气啦。咁翻到嚟头四日都要做呢一个核酸检测，都明白嘅。咁但系当然啦，希望随住时间嘅增长，可以尽量尽快去配合，睇下公司同政府会唔会可以考虑下，慢慢减少做呢一个核酸检测嘅日数啦。咁就希望，大家同事就唔使叫每日都要去做呢样嘢咯。 喂，我就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啦。依家即系做咗依扎措施啦，当你哋都在职嗰啲就表示欢迎啦。我有三个问题想问，一个就系，你觉得依啲措施对于招聘啲人入职或者重新一啲离开咗嘅重新入职有冇吸引力？依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喺你嘅感觉上，公司依家喺请人啊，同埋增加航班啊等等安排里边嗰个速度，你觉得够唔够咧？咁仲有第三个问题咧，就你估计如果啲航班同埋服务慢慢正常过程当中，几时大家会觉得个服务系会渐渐恢复正常，同埋个机票即系嗰个机票嘅价钱会慢慢回落咧？ 哦，系，咁首先第一个问题先啦，譬如你话会唔会因为呢一个措施就令到欢迎咗，即系吸引咗一啲 重新入职啦，或者一啲新入职啦， 系啦，冇错。咁我相信呢一个唔系一个最大嘅因素咯，因为我相信大家入职一定系为咗人工啦，你做嘢一定系为一份人工噶啦。咁第二就系嗰、那个系啦，咁所以呢、這个究竟薪金吸唔吸引咧？做唔做到維持到喺香港嘅生活水平咧？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原因咯。咁所以呢一個可能係少部分會令大家考慮多咗，但係唔係一個最大嘅因素嘅。咁然後第二樣你話公司請人嗰方面人手究竟請唔請得切啦？ 或者航班嘅安排夠唔夠積極咧？你覺得嚇？ 呢一刻暂时人手方面未有一个好严重嘅影响，话大家见到系唔够人手嘅。咁但系当然同一时间有流失嘅，有同事离职嘅。咁但系同公司同一时间都请紧人嘅。咁呢一刻未有好大嘅严重问题，但系问题系去到可能圣诞节啦，圣诞节复苏得再犀利啲啦，咁就可能会见到嗰、那个大家会担心啲嗰样嘢咯。系啦，咁然后系啦，第三，咁你话公司航班嗰方面究竟增加讲做唔做到满足到，然后嗰个需求。然后那个机票会平返呢，是啦，咁就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你同全世界各地你要去协调那些航班啦，啲运作啦，啲起飞时间啦，嗰啲係啦，咁就一环扣一环嘅。咁所以究竟係咪短期内可以变返以前嗰个水平嘅机票价钱呢？咁就可能係要耐少少，比较一个长少少嘅时间先至做到啦。 所以即係一環扣一環，即係你嘅意見咧，即係話依當然依啲措施都係正面嘅啦。咁所以仲要有其他嘅配合，再加上可能由零加三變成零加零等等，要一連串依啲連環相扣嘅問題要安排得好咧，我哋先至會有個曙光咧，係慢慢航班同埋機票價錢復常係咪咁啊？ 是啊，可以咁讲，因为真係其实背后好多好多复杂牵涉到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地方啦，唔同人手咁样去全部要一起协调到先至可以慢慢去做返呢样嘢。咁当然啦，呢一刻见到嘅大家见到起码叫有一丝曙光啦，开始慢慢逐步变返回复返以前啦。咁我相信但係就係真係要慢慢啦，起码用正面乐观嘅态度去对待呢件事先啦，见到有曙光先啦。 你哋有冇听到可能人工有得加？ 未喎，希望有啦，但係係咯，咁你起碼見到公司生意開始好翻，咁起碼我哋都會有呢一個希望，大家叫樂觀啲咯，去諗仲有一絲嘅，但係就暫時未有聽到嘅。 嗱、但係啊，蕭穎欣啊，其實你頭先就話即係取消咗外站嗰個閉環咧，未必會係吸引啲人回流嘅最大嘅因素啦。咁但係會唔會個情況就係喺機組嘅服務員入邊啊？即係你哋空中服務員同埋機師嘅考慮可能有啲唔同咧，因為之前根據有一啲嘅報道咧，就係國泰嗰個嘅機師流失咧。減幅咧都有成差唔多成兩成幾嘅咁樣，之前有一啲嘅報道曾經有咁樣講過。咁而之前都有呢個報道咧，就指出咧，即係閉環式管理亦都可能咧係造成咗一啲機師咧，佢哋唔選擇繼續即係喺香港航空公司服務嘅其中一個原因。即係你哋估計啊，會唔會係呢個取消外站嘅閉環管理，可能係對於機師同埋機組人你哋嘅空中服務員會有不同嘅考慮咧？ 咁一定㗎，其實如果你講嘅呢個層面，因為機師嘅同事通常比較多係其他國家嘅同事啦，咁所以佢哋喺呢一方面，譬如佢哋當然會有時想去翻去佢哋原本嘅地方去探屋企人啦，咁所以佢哋會有唔同嘅考慮因素啦。咁而我哋空中服務員，當然我哋都有其他國家嘅同事，咁但係我哋都好大部分係香港嘅同事嚟嘅，咁所以我哋但係大家兩個唔同，我哋大家機師同埋我哋空中服務員都當然係好歡迎，唔使再喺外站留喺間房嘅。咁但係係啦，即係因為主要嚟講唔同嗰個分野就係佢哋好多人係想翻去屋企探屋企人。咁我哋就係如果係本土大家香港人咧，就冇呢一個考慮嘅因素咯。 嗯，头先咧亦都有讲到嗰个薪酬嘅问题啊，其实你都可唔可以去比较一下咧？喺疫情之前同埋疫情之后咧，你哋而家嗰个薪酬福利待遇个相距系几多啊？ 大2020年大裁员之前同而家咧，我哋个全部同事个薪金咧都叫做大概冇咗三成噶啦，少咗三成噶啦。咁同一时间亦都另一个我哋好大嘅考虑因素系因为以前咧，我哋同事嘅调机班次咧可以有多劳多得呢一个运作喺度啦。咁有同事可能有需要，咁啊调多啲机，调多啲飞行时间翻嚟，咁你就自然薪金高啲啦。咁但系喺新嘅合约底下之下咧，就冇咗呢个条款，咁所以同一时间就限制系多咗咯。 限制多咗，即系减薪之余，亦都系减少咗你头先讲嗰个飞得多就可以有多一啲嘅津贴薪金嗰样嘢啦，系咪？ 冇错，冇错。 咁我想请问，即系随住唔少嘅地方咧，佢哋都宣布一啲嘅复常措施啦。咁而国泰嗰方面咧，亦都系话会系恢复翻咧一啲嘅航班嘅，咁同埋会启动一啲全面嘅招聘计划嘅。头先阿戴希立亦都有讲到啦，你哋有冇听闻过有加薪啦？咁你哋又话冇啦。咁但系有冇就住嗰个薪酬待遇嘅问题，系有因应而家嘅情况，再同公司有一啲嘅商讨？或者是即系睇睇公司究竟佢哋喺个薪酬待遇上面嘅打算系点咧？ 当然啦，我哋每一次可以同公司沟通嘅时候，我哋都会希望提出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咁公司当然同一时间就系复苏紧啦，仲未完全复苏啦。咁所以佢哋会话佢哋系喺考虑因素之内嘅，但系真系暂时仲未有任何嘅消息系关于加薪呢样嘢咯。 留意到咧，其实国泰航空佢哋喺回复我哋嘅查询嘅时候啦，佢哋就话启动咗一项嘅全面招聘计划，目标咧系增聘超过4000名嘅前线人员，包括系增聘咧700名机师、2000名机舱服务员，同埋1000多名咧香港机场客户服务主任嘅。要招聘2000名嘅机舱服务员，而且系要讲紧未来18到24个月内咧要满足呢一个嘅营运要求，所以需要呢个人力咧。你哋认为即系会否系一项挑战咧？2000个？ 我相信真系可能会有少少困难嘅，因为同一时间因为真系有离同每日都有离职嘅同事，咁究竟佢补唔补给到呢件事咧？同埋究竟佢嘅待遇个底薪究竟吸唔吸引到而家嘅其他人去考虑投唔投职咧？咁都系一个可能会 未必做到咯，即係可能亦都或者應該係話做到之餘，但係同一時間有流失咯。咁所以究竟做唔做到個 balance 咧？咁就真係要未知之數啦。 我想問依系列嘅招聘數字包唔包括已經考慮？如果內地通關都有進展嘅話咧，依個人數夠唔夠？ 可能真係要睇下佢嗰個復甦，大家同一時間航班復甦到幾多咧？究竟佢實行到幾多？而同一時間究竟有幾多同事現職嘅同事離職咧？其實係嗰件事真係未而家呢一刻答唔到咯。其實真係唔知道咯，係啊。但係大家會大家留意嘅，大家知道有呢一個問題喺度嘅。咁啊，大家即管拭目以待啦。 好啊，多謝你，蕭榮欣傾到呢一度啊。蕭榮欣咧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嘅外務副主任。不過啊，戴立，你頭先最後講到內地復常嗰度咧，可能都要睇下個步伐到底係點，係一次過恢復翻曬啊，定係逐個城市嚟咧？ 所以摸石頭過河依件嘢都。要好高藝術先得，真係。 係嗱，18721啦，咁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咁除咗空中服務員之外咧，因為我哋都會聽傾傾院舍探訪問題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86宗新冠确诊个案，当中272宗属于输入个案，再多8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71人死亡。三家安老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包括北角的北福老人院、大角咀的晓光护老中心有限公司，以及天水围的保良局、天恩护老院、其昌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卫生署最新的七天化验结果显示 ,BA.4 或5的个案比例升至 90.3%。医管局说，现时有1651名确诊患者留医，当中35人危殆。政府宣布调整机组人员的检疫安排，即日生效。机组人员抵港之后必须取得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之后才可以离开机场，之后必须每日接受核酸检测至第四日。当局说，机组人员逗留外站期间，除了饮食之外必须时刻戴上口罩，不准参与大型聚会或者到人多的地方，例如酒吧等。政府已經要求航空公司實施有效機制，確保機組人員逗留外站期間嚴格遵從相關要求。若果有機組人員違反逗留外站條件，特定檢疫安排的資格將會被取消。航空公司會制定內部機制，對違規機組人員實施與違規嚴重程度相應的懲處。国泰向员工发信话，机组人员如果身处海外，即日起可以离开酒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纸包饮品盒回收商 Mel 方的回收能力不是很大，政府几年之前已经构思纸包饮品盒回收的长远计划。屯門環保園今年已经成功招标到一间大型纸张厂，現時已經開始建造廠房和設備，預計2025年可以投產，到時香港所有紙包飲品盒都可以回收，而在2025年之前亦都相信會有其他規模較小回收承辦商投標，但是這個並非代表香港不需要 Mel 方，相信只要 Mel 方努力是可以繼續經營下去。謝展華說，早前他親自與科技園行政總裁溝通，爭取到將元朗廠房的租約延長6個月，相信已經是科技園能夠提供的最長期限。當局亦都會盡量尋找合適的土地，讓 Mel 方投標。 继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之后，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亦都批准将乌克兰四个公投通过入俄的地区，即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并入俄罗斯的协议。协议将会交到克里姆林宫，由总统普京签署之后就会正式生效。虽然协议已经获议会通过，但是克里姆林宫目前未正式划定新地区的边界。發言人佩斯科夫說，正是就扎波羅熱和克爾松的邊界進行磋商。外電報導，隨著烏克蘭軍隊加強反攻，烏軍近期在東部和南部戰場上取得進展，俄羅斯目前未能夠完全控制四個地區當中的任何一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啦，喺屯门，直至到今晚七点，屯门青新径同埋前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嘅。咁另外，屯门增咀啦，亦都系同样直至到今晚七点，介乎涌浪路同埋增咀灵灰安置所嘅通道咧，呢一段嘅连湾路系会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的。至于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津桥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回去西贡市中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以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运输署的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在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的市民在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的访问员会着制服和带名牌，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嗱，戴希立话，头先我哋就同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嘅外务副主席啦，萧永恩倾过啦，咁当初佢都问到啊，咁究竟点样去确保咧，佢哋啲机组嘅人员咧喺外站嘅时候啊，都真系可以避免去一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咧，因为呢个亦都系政府咧去调节咧适用于机组人员嘅特定检疫条件嘅时候咧，即系其中嘅国泰嘅其中一个要求噶，就系喺外站唔需要隔离，但系就请大家咧系特别留意咧，避免喺一啲嘅公众地方咧做一啲除口罩活动，特别系人多挤迫啦咁样。咁其实咧，政府亦都发出咗一份嘅新闻稿噶，咁佢就话咧系已经系要求航空公司实施有效嘅机制，以确保佢嘅机组人员咧逗留外站期间咧系要严格遵循相关嘅安排。如果有机组人员咧违反逗留外站条件咧，佢嘅特定检疫安排嘅资格咧就将会被取消，而航空公司咧亦都会制定咧内部机制，对违规机组人员咧实施与违规严重程度相应嘅惩处。咁啊，戴立嗱，如果由头先即系嗰段嘅回应睇上嚟咧，似乎政府对于航空公司嘅点样约束佢哋嘅员工喺外站活动咧，都系有要求，而唔系完全冇要求 嘅。依个啱嘅，因为正话萧小姐都有讲到咧，就咁大個人應該都自覺啦，咁但係我相信政府都會喺個政策放鬆嘅時候，除咗靠機組人員嘅自覺之外咧，一方面咧都希望政府喺個政策制定的時候咧就顯示到佢唔躺平，亦都希望咧航空公司咧亦都制定一個即係所謂把關嘅機制。咁呢個對於即係外防輸入呢個問題咧，有翻一啲把關嘅措施，我覺得都係有需要嘅嚇。 政府嘅新聞稿亦都係強調啦，就話今次嘅調整咧係根據科學為本、精准抗疫、風險可控嘅原則咧而去制定嘅，亦都係即係再三提醒，就係來往海外地區或者台灣嘅駐港機組人員啦，喺逗留外站期間或者抵港之後咧，亦必須係要遵守政府對佢哋設定嘅條件同埋額外嘅檢疫要求嘅。嗱，睇立即係除咗係機組人員佢哋有一個措施上面咧嘅檢疫安排係可以放寬咗之外啦，其實咧另外一個就係關於醫管局嘅探病安排咧，喺上個星期五咧亦都係放寬咗嘅。咁26间嘅公立醫院嘅非急症病房同埋部門咧，就係如果佢係感染風險較低嘅病人咧，每日咧就可以安排咧有一次一小時嘅探訪，同一時間咧亦都最多可以有兩個已登記嘅訪客咧入去病房入面探病，同埋亦都可以换人。但是相较起来，如果你的长者是住在安老院舍，现在的探访安排都未是放宽的。现在那个探访安排其实是怎样呢？就是院舍探访是要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的阴性报告。所以有些院舍就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也都可能比较难去安排到这么多的长者都可以有人探访。 嗱，我諗政府依家做呢個，即係我頭先講，我都話咧，呢個摸石頭過河，或者我哋一路慢慢放寬嘅時候咧，要好高藝術先得。嗱，即係我哋依家睇到有唔同機構或者有唔同地方咧，嗰個放寬嘅速度或者個嚴謹性有啲唔同咧。一個可能性，可能真係可能睇嘅時候睇得唔清楚，出現咗有差異。 嗯， 但亦都有另一個可能咧，即係有啲地方可能佢哋覺得需要把關嚴啲，例如咧。頭先講安老院舍依啲咧，因為老人家就係同埋幼童係政府最關心嘅，驚佢哋嗰個抵抗力比較弱咧，係出現咗呢個重症同埋死亡嘅問題，所以佢哋可能咧會拿得比較緊啲，所以個步伐可能比其他機構咧係會好似放寬得比較慢啲。但係呢個平衡咧，其實一路都仲要調節嘅，因為其他嘅地方亦都會繼續放寬噶嘛。咁佢哋個放寬嘅步伐應該點樣先叫合理呢？因為如果管得太嚴呢，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呢，當然係保障咗佢哋嘅安全啦，但另一方面可能探病呀嗰啲都係對老人家嗰個康復呀、心理健康係有好處嘅。 咁所以嗰個把握係點樣叫做恰當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幾複雜嘅問題。 嗱，而家院舍嘅探訪人士咧，係要跟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啦，嚇，咁同埋咧，亦都要喺攞到探訪48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嘅陰性檢測報告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咧係做私營安老院舍嘅行政總裁啊，阿周曾嘅，周曾你好。 系、hey, 你好啊， 周小姐， 系你哋好，系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即系而家嗰个院舍安排，除咗系疫苗通行证之外，亦都系要48小时内嘅阴性检测嘅证明嘅核酸阴性检测嘅证明嘅。其实呢个你哋睇起你哋自己嘅院舍运作咧，每日可以安排到几多人去做探访啊？ 其實暫時來講咧，除了呢個陰性報告的要求之外咧，仲有啲要求就係講話係要一個禮拜一次啦，每次只可以有一位嘅探訪者啦。咁同埋我哋院舍咧，亦都要安排一個叫做探訪區，係俾呢啲探訪者嘅同老人家相處。咁就所以基於呢啲咁嘅要求之下咧，其實你話如果大少少嘅院舍，我哋係可以安排到兩個探訪區啦，咁講。咁但係但係如果細啲嘅院舍咧，就變咗只可以有一個探訪區可以安排得到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同埋時段方面咧，因為我哋大家都要推個老人家出嚟啦，咁所以時段方面我哋亦都有啲限制，咁啊變咗有啲好忙嘅時間，或者係啲老人家食飯嘅時間啦，可能亦都未必可以進行得到嗰個探訪嘅。咁所以如果基於咁樣嘅話咧，其實每日嘅嗰個探訪嘅時節咧，其實都係講緊。可能都是五節啊，或者是我哋大家幫一幫手，就是縮短少少啦，咁就即係咁就變咗可以再設多一個時段出嚟咁樣咯。 如果聽你個口氣咧，其實你係期望希望咧喺目前嚟講進一步放鬆，係咪咧？ 其實咧喺我哋嘅角度咧，我哋盡量都係希望老人家係開心嘅。咁啊嚟到院舍咧，因為有啲老人家其實唔會清楚解釋得到俾佢哋聽咧，係因為個疫情嘅關係，所以屋企人係嚟唔到探到佢哋，或者係安排唔到嗰個時間嚟探佢哋啦。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喺個情緒上邊咧係會有啲影響嘅。咁即係因為你解釋唔到俾佢聽嘅話咧，佢只係會埋怨屋企人啊，點解即係擺咗我喺院舍，但係就又唔可以過嚟探到我咧？或者我想見，即係有陣時可能有啲老人家甚至乎我哋都發覺咧，佢的確咧就喺佢嘅嗰個情緒上邊咧，有時係會鬧情緒嘅，有啲甚至乎咧就係好中意係想食屋企人送過嚟嘅嘢噶，咁就變咗就即係如果你話一個禮拜先至俾佢探一次嘅話咧，其實都即係對於個老人家嚟講，都會有啲影響嘅。 咁嗱，我諗政府就擔心咧，就可能把關不嚴啦，同埋佢要保障啲老人家嗰個健康同埋安全啦。咁你哋但又睇到個心理上面咧，老人家就希望即係啲家人可以探訪多啲，同埋時間長啲啦。你覺得呢個平衡，你哋覺得仲需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再進一步放寬？政府亦都會覺得比較放心啦。呢、這個放寬。 其實咧，對於我哋嚟講，當然我哋都知道，老人家係比較即係脆弱少少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係嗰個病情嗰度，即係或者係嗰個染疫嗰度，希望係影響到院舍，呢個係好肯定嘅。咁但係喺呢個老人家嘅情緒同埋各方面嘅平衡上面咧，反而我哋係覺得咧，可能即係喺嗰個即係。家屬的探訪咧，唔係唯獨一個係可以去即係叫做減少呢一個疫情嘅嗰個根基啊。咁好似而家個社區已經係叫做大家叫做疫苗嘅嗰個接種率啊，各樣嘢已經係提升咗噶啦。咁反而咧即係喺嗰個家屬嘅嗰個探訪嗰度咧，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再一步嘅，即係叫做 喺即係佢哋嘅嗰個即係譬如好似回復翻之前嘅一個禮拜一次啊，或者係即係要求個家屬係甚至乎佢哋唔介意咧，即係一路都做住嗰個快測啊咁樣嘅嗰個情況之下嘅，咁有一啲嘅家屬甚至乎咧，即係可以即係喺即係唔好再即係如果喺個情緒上面係，我哋都覺得個老人家係需要多少少嘅探訪嘅，亦都可以安排，即係講話唔係一個禮拜一次啦，即係可以放鬆放寬翻，即係唔需要有呢、這、一個即係 restriction 喺度啦。咁其實同埋仲有啲根基嘅嗰、那個即係。尋根究底啦，咁樣講，其實醫院出嚟嘅老人家，或者係甚至乎去復診嘅老人家咧，反而呢一方面嘅嗰、那個風險亦都有嘅。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唔好淨係喺嗰個院舍嘅探訪，或者係個童工嗰度嘅嗰個。嗰、那個管制咧，去著墨咯，而係大家都喺一個叫做大範圍嘅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去保障呢一班嘅比較脆弱嘅長者。咁我覺得咁樣做嘅話咧，就反而就好過淨係去控制住一啲嘅探訪啊，或者係、那個即係院舍童工嘅一啲嘅嗰個叫做檢測啊嗰樣嘢咯嚇。 我自己睇到有一個即係唔係完全相同嘅例子咧，不過你哋唔知道有冇考慮？譬如學校依家翻學翻全日咧，都需要即係睇嗰個學童打針啊，好多方面咧會有一啲要求，要達到某個水準咧，就可能就由半日就變全日等等。你哋有冇諗過咧向政府反建議咧，就係話？有啲達到一啲即係乜嘢嘅一啲所謂基準啊，即係可能喺員工啊，或者喺家屬方面啊，咁然後我哋就可以進一步放寬嗰個探訪嘅安排。有冇你哋有冇主動去諗下依方面去設立呢啲咁嘅新嘅基準，即係變咗有個好似級數咁，達到某一個級就可以放寬 路線圖啊？ 係啦， 係啊，其實之前我哋一路都有講咧，即係之前大家唔係講話嗰個疫苗嘅接種啊嗰樣嘢咧，大家其實都喺呢一方面咧你見到啲家屬個個都係只要肯。可以放寬得到探訪的話呢，其實他們不介意去將那個疫苗，即係譬如話兩針啊、三針啊，他們真的不介意去接種的。咁其實我們都好希望咧，即係大家可以在呢一方面去想一想，就係、是即係如果係本身家屬都已經係接種咗即係足夠嘅疫苗嘅一個做咗一個保障亭啦，我哋叫做咁，其實就應該俾佢哋有個比較鬆即係鬆少少嘅一個探訪嘅嗰個規則。咁我哋都係好建議咧，係可以係分即係大家係可以分到個等級嘅，即係唔會講話啊！你冇有接種一針嘅，或者係冇接種嘅，都係同其他嘅家屬嘅嗰個安排係一樣。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即係之前我哋大家一路都講話啊，有嗰個疫苗接種嗰陣時已經係有提過呢一樣。 好啊， 亦都希望政府系可以做得到，即系喺呢一方面可以着物谂一谂，系。 好多谢你，周曾倾到呢一度啊。周曾咧系一间私营安老院嘅行政总裁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1啦吓，院舍嘅探访，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倾倾嘅。咁我哋可以稍后咧喺六点钟嘅新闻之后咧，都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嘅。咁不过呢个时间咧，戴希立，我哋先同社联嘅行政总裁蔡伟倾倾呢个议题啊，蔡伟你好。 系你好， 蔡伟 系啊，大校长你好。 系嗱，蔡伟，我哋头先咧就同即系私营安老院嘅管理者啦，就倾过啦。究竟而家院舍嘅探访安排系咪真系需要一刀切啊？系咪可以咧按照嗰个探访者嘅佢本身，譬如接种疫苗嘅情况啦，或者系即系其他嘅情况啦，甚至系譬如嗰位院舍嘅长者自己嘅情况咧，去安排一啲唔同嘅探访嘅安排，而并非一刀切，一定系要。一个星期一次啊，咁样，咁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咧？ 头先咧，其实我都听到少少啦。咁今天咧，其实社署个要求咧，就冇话一定系一个礼拜一次嘅。 嗯， 其实可以系多过一次嘅。 不過呢困難在於就係院舍個安排呢，譬如佢頭先各位朋友講啦，佢話佢要安排到地方俾人探訪，咁 要 細院舍可能只得一個探訪區就輪流嚟，同每次有一個家庭探訪完之後呢，或者一個人探訪完之後呢，就又要做清潔消毒先可俾第二個，咁變咗呢佢就好難安排到太頻密嘅探訪。咁但係呢我都同意就係呢，而家因為事實上院舍個打針個比例呢都好高啦，其實打到兩針就已經九成幾啦，打到三針嘅其實已經七成幾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當係即係越嚟越多長者係打咗三針嘅時候呢，其實嗰個探訪嗰個安排係可以考慮就再放寬一下嘅。咁起碼好似醫管局咁樣啦，醫管局喺前日即係應該上個禮拜五啦，就放寬咗少少啦，就係譬如一次可以兩個人探訪，仲可以中間換人，即係譬如你同一時段可能有三四個家人去呢，就可以輪住嚟去探都得。但因為我哋嘅探訪就好嚴格，只可以一個人探訪啫。咁譬如呢個最簡單嘅放寬，我覺得已經可以做得㗎啦。咁但另外仲有冇多啲放寬呢？甚至一定要咁嚴格，一定喺探訪區同埋係每次即係清潔消毒咁嚴格咧，咁我覺得個都可以再傾下，因為呢啲嘅條件係令到如果我哋想安排多啲探訪，有時都變咗好困難咯。 不過彩慧，你頭先即係講到咧，參考醫管局嗰個安排咧，其實佢對於個病人本身咧都係有一啲嘅要求嘅，譬如就係話，如果佢係60歲或以上，佢最少打咗兩針，又或者係曾經確診新冠並最少打咗一針嘅病人，即係總計都係當兩針啦，咁先至可以每日咧獲得安排一次嘅一小時嘅探訪。咁其實調翻轉，你頭先亦都提到咧，而家院舍打三針嗰個疫苗嘅接種率咧，已經係超越九成啦，唔係超越七成啊，唔好意思，係超越七成啊，咁所以需唔需要亦都係就住唔同嘅院友佢嘅打針情況，以及佢嘅探訪者嘅打針情況而制定一個不同嘅安排咧？ 我哋老實講，我哋早兩個禮拜同社署同勞福局開會嘅時候咧，我都請即係社署去諗諗，我喺同翻衞生防護中心去傾下，喺呢方面可唔可以再放寬一啲嘅？我自己覺得係，如果可以放寬到一啲，令到多啲人可以去探嗰啲長者咧，對長者個情緒啊、個心理啊、精神健康都有幫助嘅。咁我哋贊成呢個可以做嘅。但如果你俾我講埋咧，我就想講埋，其實除咗探訪之外咧，我哋嗰日都同政府講話。都再考慮埋放寬埋出外嘅一啲嘅安排嘅。而家指引就係咧，冇必要就唔好外出，唔好俾長者院友外出。咁其實我有啲院舍咧，係佢都好用盡曬方法，就係佢揾架院車車咗院友去兜風，唔落地嘅，兜風兜個圈都好，因為等啲長者有機會出下去外睇下外邊事物都好啲咁樣。咁而家係頭先咁講咧，既然咁多長者係七成以上得兩都係三針，九成兩針嘅話咧，會唔會俾佢哋出外都可以放寬多啲？咁我諗係無論探訪啦、外出啦，甚至乎如果翻屋企度假咧嘅安排都可以適當地去放寬咧。我估係對於而家已經兩年幾接近三年一路屈咗喺院舍入邊長者咧。其实呢个都会系对佢有好大帮助咯。 蔡慧啊，我谂你一路建议嗰啲嘢，我哋听上都觉得好合理。咁咪都你头先讲咧，政府嘅政策咧都有一定程度上嘅弹性。咁只不过依家系院舍啊，或者嗰啲家人啊，点样能够利用到呢个弹性咧，系做多啲咁多嘢啦。咁其实我一反而想问嘅问题就系，将来都仲一路会放宽同埋一路变化噶嘛？呢、这個協商嘅機制點樣能夠使到更加有效同埋快啲能夠落實到一啲合理嘅措施呢？ 我即係你講定我哋同埋政府個協商機制 係 咁其實社聯我都有一路有同政府聯繫嘅，即係其實過去嗰兩年幾喺唔同情況之下都有聯繫嘅。但我反而我都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有時我哋同社署傾咧，社署都喺呢啲抗疫的工作上面都未必可以自己做晒决定，即系佢同佢倾完之后，佢都系要翻去同 衛生服務中心嗰度攞翻嗰邊嘅醫療嘅意見，先做到最後決定嘅。咁我估呢個係其實我哋都期望就係將來有一啲好啲機制，令到譬如社署喺做啲決定會快啲，就唔使下下要等到去衛生服務中心，因為衛生服務中心啲。啲人即係嗰啲醫生都好忙，睇曬咁多唔同嘅抗疫嘅工作。如果社署呢度可以有多啲個能力去做到決定咧，咁希望啲嘢都會快啲咯。 我諗你同政府打交道咁多年咧，你知道除咗係個政策要容許有一定嘅彈性之外咧，逢親做一啲決定牽涉跨部門咧就麻煩噶啦，咁啊，所以你哋，所以我頭先講嗰個協商嘅機制咧，就包括會唔會有啲會議其實係跨部門可以參與咧，咁啊快好多。 我哋都係覺得咁樣，如果咁樣進一步地有啲咁嘅跨部門嘅會議，即係。社署、衛生署同譬如我哋院舍營運嘅機構啊，無論係私院或者係津院，有一啲直接面對面咁溝通，我覺得係會快啲嘅。 咁你咁設咗咁多個副司長，咪應該就係做呢啲嘢啦，係咪？ 好啊，我哋都爭取一下一樣嘢。其實都唔容易啦，因為我哋老實講都唔係第一次講。咁但係我始終佢哋即係分工咧，就會社署同我哋傾。衛生署就比較少啲直接傾法咧，變咗係好似有啲轉接咯，係啊。 好啊，蔡偉慧，多謝曬你傾到呢一度啊。蔡偉慧咧係社聯嘅行政總裁嚟嘅。不過，戴希立當然政府會考慮咧點樣防止院舍會再爆發疫情啦。咁呢個就係身體嘅健康啦。但係似乎業界佢哋覺得咧，其實心靈嘅健康 係啊，呢個好重要，對老人家特別對老人家，對家人都重要。唔好講話對老人家重要，對家人都好重要。 同埋對於業界嚟講，佢哋會覺得咧，其實佢哋嗰個心理健康咧，亦都直接會影響到佢哋個身體嘅質素。 係啊，所以。除了医学的问题要处理，即是科学的问题要处理之后，情绪的问题都要处理的。其实 随着譬如不同的一些检疫的措施啊，或者是社交距离措施的限制都有所放宽，院舍究竟几时可以放宽呢？我们留意一下啦。拜拜。有六点钟， 同埋听日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先啦。在长沙湾直至到今晚7点永明街、永明里和永德路的入口通路是会封闭的。另外将军澳就是听8号开始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亦都是会暂时封闭。修路方面就是由于有紧急维修，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月文华里第一线都是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津桥一段都在慢车，现在龙尾就排到西贡市中心。另外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泥涌这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企岭下路位。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呢就更加好啦。另外外出食饭的时候呢，酱汁淋上就会健康得多。好啦，我哋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陈国少，今日又到解答听众学英文问题嘅时间啦。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想讲一份工咧，非常之充实，令到人感觉好充实啦，我英文可以点讲？最常听到一个字咧，其实咧系一个好简单嘅字，应该大家都识噶，就系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It's a very fulfilling job. Okay, it's a very fulfilling job.大概就係好充實啦。另外相關嘅字我哋可以話 meaningful 啦 ，M-E-A-N-I-N-G-F-U-L， meaningful 有意義嘅。如果相反啦，我哋想講一個工作係非常之唔充實啦，做嚟做去都嗰啲嘢啊，好悶啊，咁咧我哋可以講一個好 tedious 嘅 job，T-E-D-I-O-U-S， tedious 係一個好沉悶，做嚟做去都好死板，冇乜變化嘅一啲工作叫做一個 tedious。今日講到呢度，希望解答到聽眾問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日起，只有持牌嘅物管公司同相关物管人员先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依家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喺六点半新闻之前啦，六点钟嘅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同大家讨论过咧，有关于而家院舍嘅探访安排咧，依旧系未放宽嘅。探访人士咧必须系要有一个除咗符合疫苗通行证之外啦，亦都必须要有48小时内嘅核酸检测嘅阴性结果证明嘅。咁同埋咧，去到院舍嘅时候咧，亦都系只能够去一个特定。探访区嗰度去探访嘅啫，咁所以呢个亦都会因应个院舍嘅人手啦、院舍嘅大细啦呢啲嘅客观条件咧，影响咗究竟每一日咧有几多嘅家人咧系可以探到院舍嘅长者嘅。咁究竟有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令到啲院舍嘅长者啊喺个心灵上，唔单止身体上，心灵上都得到去照顾咧？1872311，大家有啲咩睇法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一位听众张太喺度，张太你好， 张太， 你好， 张太系有啲咩想发表？ 系啊，有老人家住紧喺大嘅医院嘅，咁因为而家医院管理局咧就净系得其中26间啦，咁但系其实老人家喺嘅医院咧，佢个范围都好大，咁同埋医院管理局嗰、那个。即係就住緊急嘅定義唔係好清楚，因為其實大醫院你都分好多科啦。咁如果一啲老人家其實情況好穩定嘅，佢前線醫護人員咧都喺我哋10月1日查詢過咧，佢話其實根本就冇放寬到嘅。咁所以屋企人都係依照舊有嘅情況，就係、是、一個禮拜只可以探一次咁樣。咁希望係。即係院方或者醫院管理局可以同前線醫護人員嗰度溝通要清楚啲，同埋點解係26间而細醫院呢風險唔係仲高咩？因為範圍細啲啦，而且其實要探嘅話個老人家都係60歲以上打咗3针，而且屋企人都係做咗核酸測試，但係我哋都係話咪通知到話我哋唔可以去探嘅，咁所以政策上可能都要釐清翻究竟係點樣做，有同埋真係好唔清楚。 你講緊嗰個細醫院咧，我管理係可能講緊一啲非急症嘅醫院啦，或者係一啲復康嘅醫院啦。咁因為我都睇到咧，即係醫管局嗰26个嘅表咧，譬如以一啲附設有急症室嘅醫院嚟講咧，佢亦都唔係每一間病房咧都係可以俾你去探訪嘅。譬如舉個例，以瑪嘉烈醫院為例啦，佢都只係可以去麗景大樓嘅啫。 或者限月嚇。咁啊，另外有譬如即係明愛醫院啊，或者北區醫院啊，亦都係限定咗咧某啲病房先至可以有一個放寬嘅新嘅探訪安排嘅啫嚇，咁樣。 係啊。 咁所以你屋企人就啱啱即係唔係住喺嗰一啲嘅病房入邊嘅，係咪？ 是啊，都不是一些緊急的病房入面的，同埋都感染風險相對低，即不是說有生命危險，但是老人家始終你視像呢，對於我想很多人都會明白，老人家用視像是不會好像後生那樣覺得有探你咯，咁所以如果醫院管理局可以放寬，譬如話大醫院，但係有一部分病房係冇咁緊急，或者個老人家已經打咗三針，甚至係想打第四針嗰啲，係咪應該可以俾佢多啲探訪，或者同其他而家放寬咗嘅一致咯？就是 這樣好啊，多謝曬你啊，張太嚇，唔該曬。咁啊，張太係講到醫院嘅探訪安排啦。其實戴希立即係呢一個問題，可能亦都係同院舍相關啦。有一啲嘅長者佢係住院咧嘅時間係比較耐嘅，咁啊，如果係長期地係冇得探訪嘅話咧，呢個對於佢哋個復康啊，會唔會即係心理上面亦都會唔會有呢一啲嘅影響咧？咁同埋另外，譬如如果有一啲嘅病人而家佢喺加護病房啦，都係未能夠安排到屋企人即係入去探訪嘅，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另外嘅一啲問題所在。 係啊，我諗依家即係一路喺一路復常嘅過程當中咧，正如頭先講咧。會出現咗好多嘅不一致性，咁即係呢個，所以即係我要解決呢個問題。一方面就係、係咪呢啲政策需要一致啲咧？一話其實呢個不一致性咧，係咪需要個透明度同埋解説要清楚啲？咁所以使到即係當事人咧會容易啲去明白咧，或者頭先講呢個不一致性，就用翻一個不一致嘅方法去處理，就分級制咧，咁等等嘅問題咧，我相信日後會出現咗喺唔同嘅領域裏邊嘅。 嗯，嗱，一陣間咧會有六點半新聞嘅，六點半新聞之後咧，我哋想同大家講一宗咧，就係喺大埔啊康治松嶺第二校咧被指咧係涉嫌虐兒嘅，咁啊當中有個案咧就話係有報道咧就話引述咧家長指控職員嘅行為啦，包括咧喺2014到2015年啊有學童咧被外套笠頭咧至少十分鐘啦，亦都有啲學童咧話俾口水肩咧遮臉同埋禁實咁樣，咁啊詳情係點咧？六點半新聞翻嚟，繼續同大家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一名62岁男子在电话骗案之中损失接近384万元。据了解，事主是一名大学教授，今年7月接获一名自称卫生署职员的来电，指他违反了广州市公安局的检疫规定。同日，另一名骗徒透过 WhatsApp 致电受害人，并且声称他涉及内地的洗黑钱案件。事主应骗徒的要求透露个人资料和地址，其后为表清白，亦都向骗徒提供中国银行的户口资料。后来受害人发现有大约184万元从他的中国银行户口被转走。到了8月，骗徒要求受害人存入200万元作担保，受害人向银行借钱，按指示将钱转到两个银行户口。银行职员发现交易异常，通知受害人时，他怀疑自己受骗，于是报警求助。本港新增3286宗新冠确诊个案，当中272宗属于输入个案，再多8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71人死亡。三家安老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包括北角的北福老人院、大角咀的晓光护老中心有限公司，以及天水围的保良局天恩护老院暨其昌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卫生署最新的七天化验结果显示 ，BA.4 或5的个案比例升至 9.3%。医管局话，

六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自由风，自由风嘅嗱。但喺我哋喺六点半之前啦，都曾经简介过咧，我哋跟住就想讨论一个咧，系康治松岭第二校被指涉嫌虐儿嘅事件嘅，因为就有传媒报道啦，话引述家长咧指控啲职员咧有啲不当嘅行为嘅，咁个不当嘅行为就话系包括2014到2015年啦，系有学童咧俾外套笠头啦，至少十分钟啦，话佢2018年咧系有学童咧俾口水肩咧冚住块面同埋揿实啦，今年五月咧就有学童咧怀疑系被长期扎手咧，导致到佢嘅前臂咧系又红又瘀嘅。咁办学团体康智会回复话啦，佢哋亦都系收到呢个匿名投诉嘅，就话学校可能系发生咧对学生嘅不同嘅行为不当嘅行为。咁事件同埋相关嘅照片咧已经系交咗俾警方调查，而学校咧会系全力配合嘅。咁而警方咧亦都话咧系接获咗一个女子嘅报案啦，就系话怀疑喺2014到2022年嘅六月期间咧，喺大埔仲雅路一间学校入边咧，有人以不恰当对待佢嘅儿子以及咧另外三名嘅学生，系年龄咧系介乎15到22岁嘅。咁个案件咧系暂时列为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嘅呢个案件。 其实接二连三咧有学童即系被指咧系受到虐待咧，其实系一个好不幸嘅事件。当然呢件事依家究竟个情况点咧，仲系调查当中啦。咁今次嘅学童咧，就更加系一啲有特殊服务需要嘅学童啦。咁咧就呢类咁嘅事件一出现咗问题或者争议嘅时候咧，通常都其实唔容易处理嘅。我觉得，因为有三重障碍。第一重障碍咧就系嗰啲当事人咧。他本身咧，因為有一定嘅表達困難嘅，其實係唔容易從個當事人口中知道嘅真相，呢個第一個困難。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最近嘅疫情咧，使到咧可能服務嘅機構同埋啲家長咧接觸少咗，咁啊，所以情況嘅了解咧，就雙方面都可能個溝通嗰度咧。是比較疏離啲，同埋咧，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對方做緊乜嘢，咁所以一出咗一啲即係有爭議性嘅行為嘅時候咧，產生誤解嘅機會都幾大嘅。當然呢件事係究竟係點，我哋再要了解啦。 嗯， 咁而家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更加複雜嘅咧，就通常呢啲有特殊服務需要嘅兒童咧，點樣處理佢咧？如果你從情理法三方面睇佢，實可能有啲觀點與角度不同嘅。咁如果要觀點與角度不同咧，當然其中一個方法解決咧，就聽專家嘅意見啦。但如果個專家本身咧，佢唔係第三方嚟嘅，佢係屬於提供服務機構嗰一方咧，有時個專家嗰個意見咧，就算提咗出嚟之後，都可能被質疑嘅。其實。所以我覺得咧，就當然呢件事我哋最想要了解係真相，但係即係去處理呢啲投訴嘅時候咧，係會比其他事件更加困難，我覺得。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就證實啦，係早前收到咧8宗有關呢一間學校嘅匿名或者係家長嘅投訴嘅，當中係涉及到學校嘅人事管理啦，同埋防疫措施，亦都包括一啲咧懷疑虐兒嘅個案。咁佢哋就話即係收到嘅投訴咧已經即時跟進㗎啦。咁包括咧係責成辦學團體調查啦，同埋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嘅。咁亦都重申啦。任何傷害兒童或同學的行為都是絕對不會容忍的。而在昨晚康智會教育部也都發表了一份聲明，他們的聲明就指出，對於匿名投訴所說的不當的行為和有關學校行政管理、教學指控，和有家長表示關注學生的私人資料被不恰當披露等，法團校董會對整件事是非常重視， 已經成立了調查小組咧，跟進深入去調查噶啦。咁啊，亦都會同各個嘅持份者，包括係家長同埋教師咧，溝通了解，嚴肅跟進調查咧各個有關嘅事件嘅。咁佢哋都話啦，即係對於有一啲嘅相片啊指控咧係學校係對於啲學生有啲不當行為啦。咁嗰啲事件同埋照片咧，亦都係交咗俾警方係進行調查，而學校咧亦都會係全力配合咧警方嘅工作。佢哋都話啦，有任何人咧有任何不當對待智障人士咧，都係不能夠接受。如果發現個別人士咧曾經對學生施行不恰當嘅行為咧，就會嚴肅處理嘅。而與此同時啦，康智會松嶺二校咧，佢哋亦都有。另一個嘅聲明咧，就係引述啊，有兩位嘅家長嘅，其中有一位嘅根據嘅聲明就指出咧，其中有一位家長咧就主動咧向校方提出咧，佢係話傳媒指控校方對佢嘅孩子造成嘅傷害咧並非真實，佢就話自己咧就係曾經係被指咧用手扎去綁手嘅學童嘅媽媽，咁佢就話即係。个仔咧系严重智障人士，需要用软棉手套咧包手，系避免个仔咧不自控咁督自己块面额去到口肿面肿。话呢个方法得到佢同意，同埋医生签署批准，做法咧系为咗保护佢嘅仔嘅。嗱，咁啊，康智会寻日就发表咗呢两份声明啦。咁其实我哋亦都以电邮咧邀请康智会咧系接受访问嘅，不过暂时嚟讲咧就未获回复嘅。咁我谂今次事件大一立，即系正如你头先咁讲啦，其实就牽涉到即係學童嘅表達能力啦，同家長之間嘅溝通到底係點啦，同埋專家意見嘅中立性啦。咁但係到底而家喺學校入邊，對於啲嚴重智障嘅學童，佢使用約束衣嘅指引到底係點樣咧？點樣先可以避免誤會去產生咧？嗱，咁啊我哋電話號碼18721啦，咁同埋亦都點樣確保咧？依啲嘅約束衣咧係被正確地使用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嚟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特殊学校议会主席梁永雄嘅，梁永雄你好。 你好，梁永 雄。梁生系。 系。 你好。 系就接连咧爆发咗即系呢啲嘅事件啦吓，因为我哋睇翻咧，其实申诉专员公署咧喺五月嘅时候啊，亦都话咧会就住系智障学童宿舍部嘅监管咧展开一个即系主动调查嘅。有呢啲嘅事件发生咧，其实会唔会打击咗公众对于呢一啲嘅学校或者系智障儿童学校宿舍嘅一啲信心咧？ 系，多谢两位主持啊。咁啊，首先咧，特殊学议会同埋会员学校咧，其实对保护儿童嘅事咧，就非常关注同埋重视嘅。咁虐儿事件咧，大家都知道一件都嫌多啊。即系普遍嘅特殊学校咧，都系用零容忍嘅政策咧，去处理即系照顾儿童嗰个嘅政策嘅。咁头先主持提到咧，就话啲事件会唔会对公众对特殊学校嗰个嘅照顾有一啲嘅影响咧？相信都会有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因為學校嘅員工咧，同埋家長咧，一向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溝通都好密切嘅。咁而且咧，大家都好明白咧，就係、是、大家做任何嘢都係為學生福祉先行嘅嚇。咁、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喺現有在學嘅家長嚟講咧，會比較咧明白一啲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因為嗰個傳媒都好多報道啦，咁、所以係需要有一啲嘅資訊咧，讓公眾人士都明白咧。而家特殊學校或者係嗰、那個管理啊，或者使用約束即係嗰個隔離政策點樣樣咧，我覺得都係同意嘅呢樣嘢。 咁譬如可唔可以講一講你用約束或者隔離政策嘅時候咧？其實有啲乜嘢先決條件，或者有咩情況之下先至可以用嘅咧？ 係，其實咧就特殊學校議會咧，好多年前已經同教育局負責教育心理部嗰度咧都傾過咧。就是約束同埋隔離政策嗰個使用啊嘅情況，咁喺早年咧，即係大約係2020年度啦嚇，應該就教育局咧將嗰個使用約束同埋隔離方法去處理一啲特殊需要嘅學生啦嘅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就出咗個指引嘅嚇。咁裏邊都提咗咧，就係學校應該點樣去選擇同埋咩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去使用一啲約束嘅即係工具。或者隔離嘅安排，咁其中一點咧好重要咧，就係我哋要 同家長啦，嚇，同埋咧係跨專業嗰個嘅即係溝通啦，嚇，咁所以咧喺指引上邊咧都有一個咧叫做咧係有個叫跨專業嘅會議咧係需要進行嘅，係啦，咁呢個會議咧亦都係即係學校咧係需要咧係邀請一啲嘅教育心理學家啦，啊，甚至乎係精神科醫生嚟參與嘅，啊，咁然後咧大家係就住學生嗰、那個即係一啲嘅情況，然後咧係釐定一啲嘅即係可行嘅措施同埋方案啦去處理嘅。咁第一點咧，我即係想強調咧，就係嗱，任何嘅約束方法咧，都唔係一個咧，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恆常或者係一個常態嚟嘅，應該係一出現一啲情況之下咧，係短期去處理，同埋咧係令到個細路仔咧係唔會受傷害啊，嗰、那個應用嚟嘅應該係。 嗯，劉校長，我想請問一下咧，呢啲嘅跨專業會議咧，其實會係譬如喺嗰個學童佢入讀嘅時候就已經係召開咗，咁然之後按照佢當時嘅情緒嘅情況，就預先制定咗佢嘅處理嘅策略，並且係同家長溝通啦，定係咧會係發覺喂，原來佢有讀下讀下，發覺佢有個情緒問題， 有危機出現 先至去做嘅。究竟是在哪一个时刻会做这样东 西呢？其实两者都会有机会的。嗱，特殊校宿舍呢都是用那个正向支援策略 去照顾学生啦。咁入学之前呢其实都会做个 intake 嘅。即是所有譬如我哋学校嘅社工啊、宿舍家长啊等等护士啊会评估学生入嚟之后呢是需要有啲咩照顾嘅。咁当中如果有啲比较即是 intensive, 即是那个 caring 嘅学生即是特别需要照顾学生呢就入嚟已经倾咗㗎啦。入嚟傾咗咧，就係遇到啲咩情況底下方案應該點嘅。但係亦都有啲咧，因為佢入嚟之後咧，隨著佢一啲嘅譬如係出文，即係用藥嘅轉變啊，或者係個人嘅成長咧，對佢嗰個嘅行為啊，或者係一啲嘅情緒都有啲改變嘅。咁嗰啲情況底下咧，就會喺有可能會係有啲事發生咗，然後就會開一啲叫個案會議。咁個案會議聽完之後都覺得唔得啦，都需要咧係有個即係所謂跨專業嘅會議咧嘅時候咧。就會按指引咧，就邀請一啲嘅即係教育心理學家同埋精神科醫生參與咯。咁所以兩者都會有嘅，係。 不過劉校長，你頭先話即係可能係收個學生入嚟嘅時候咧，有機會已經做咗呢啲咁嘅評估啦。咁同埋相信你哋都會對於個處理方法咧，一定要攞到家長同意啦。咁但係因為有好多嘢嘅發生咧，就未必能夠事先估計噶嘛。即係可能之前係寫咗一啲嘅情景，咁但係可能到嗰陣時嘅時候就發生咗另一啲嘅情景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根據你哋嘅指引咧，你哋可唔可以係做一啲即係冇獲得家長同意嘅一啲嘅約束或者係令到佢安寧嘅行為，然之後先至再徵得家長同意、事後同意，其實咁樣得唔得㗎？ 嗱，我哋一般做法咧，嗱，呢個我講保障咧嚇，即係個別我唔敢喺度講，但係保障咧就通常咧，我哋都會睇，即係會喺嗰個個專業嗰個嘅跨專業會議咧，去定咗啲策略，就一定要跟㗎啦。咁當然咧，即係當然可能有啲嘅情景係即係未傾過嘅。咁出現之後會點呢？咁都係以學生嗰、那個即係安全先行啦，以學生即係包括當事人啦，同埋身邊嘅學生啦，同埋教職員嗰個安全先行啦。咁所以都唔會話特別會有啲即係未同意過嘅方法去處理嘅。我諗普遍學校咧都會即係可能都係用一啲比較我哋叫做咩隔離政策，即係好似俾到空間佢，等佢冷靜。 带去另一间房咁样系咪啊？ 系或者通常都带其他学生走啦，通常都走开嘅。咁留喺一间房，有人喺看管底下。如果长时间都未能够安顿嘅话咧，咁我哋都可能需要咧拖救伤车咧送入医院咧，系再俾医生去即系睇睇个情况。咁但系呢，有一点我想提咧，就系学校咧就有护士喺度嘅。咁所以咧啲学生咧定期都会有复诊。咁复诊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哋都会请家长咧系将个复诊。即係之後啲醫生嘅即係 advice 係俾到我哋護士咧了解啊，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唔好等會議先至即係發現佢改變啦，可能係喺即係定期裏面睇到佢嘅復診情況，啊醫生喺開藥或者俾一啲建議家長嘅同時，我哋都知道啊嘛，咁甚至乎有啲情況咧，如果家長困難咧，我哋會派一啲嘅專業同事咧陪診嘅，咁變咗學校就會及早會知道咧個學生喺嗰、那個用藥啊，或者行為上邊咧有啲咩跟進咧，我哋可以跟進到咯。 梁主席啊，我嗱，一件事就調查緊啦，都依家我哋落任何結論都唔恰當啦。 係冇錯 嚇。不過即係如果根據頭先學校發嘅另一個聲明咧。 佢提出咗就好似即係講你正話講嗰個政策裏面一樣，話佢話即係有專家嘅判斷同埋有家長嘅同意。假若呢兩樣嘢都係做咗嘅話咧，你覺得其實呢個應該係符合指引嘅係嘛？ 嗱，如果學校我哋都唔好講個別例子啦，咁但係咧就最主要就係、是，如果大家做咗嘅話咧，我覺得學校係盡能力係做咗佢應該做嘅嘢，同埋同家長有個適切嘅聯繫啦。咁其中一點咧，我發覺好多時咧，學校除咗同當事嘅家長做聯繫之外咧，可能要多啲同其他嘅家長咧係做一啲嘅交流啊，即係分享就係、是、其實學校有好多唔同嘅學生啊，都係譬如講緊嚴重智障學校，佢可能百幾個學生裏邊咧。嗰、那個類別係多得好緊要嘅，咁可能有啲學生係真係有啲好特別嘅，即係行為情況問題咧，學校要同家長有啲討論嘅，或者係跟進嘅，而其他同學嘅家長未必知嘅，咁、啊、所以我睇呢度咧就要多啲同家長做交流啦。所以頭先阿大校長提就話，啲疫情影響咗學校同家長之間嘅交流啊關係，我覺得都係嘅，啊，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喺未來咧係需要加強力度咧，同家長去建立翻嘅互信啊，大家互相體諒啊。多啲交流學校嗰個嘅處理方案啊，咁大家都明白咧，其實大家都係關愛學生嘅，啊，就唔係話咧有人係刻意去即係虐兒啊咁樣咯，係啊。 即係你其實簡單啲講咧，即係話咧，就算有專家同埋嘅判斷同埋家長嘅同意咧，唔係當事人嗰啲家長就未必知嘅，同埋佢都未明白嘅，即係咁樣，佢可能就覺得話。咁早都得嘅，咁樣即係可能會出現呢種情況嘅。咁但係呢種情況，因為有疫情啊，可能都因為事件緊急咧，就未必即時做到。不過其實呢類嘅即係個案或者嘅處理咧，係應該要讓即係呢啲受服務嘅兒童嘅家長咧，比較能夠有機會廣泛地知道咧，係會好啲嘅。 係㗎，真係好同意啊，因為喺原則上，譬如講院舍咧，其實入宿嘅時候咧，大部分嘅宿舍咧都會同新入宿嘅家長咧，係將一啲嘅政策咧係即係陳述得好清楚嘅，包括當即係細路仔去遇到一啲困難，無論咩困難都好啦嚇，即係我都會同家長講清楚，哇，我哋有啲咩嘅安排啊，或者將會點樣做法啊，咁等家長都明白，同埋咧係大家交流咗嗰個意見。仲一點咧就好緊要咧，就係定期有個聯繫啊，定期將學生喺宿舍嘅生活狀況咧，同家長咧一個嘅即係溝通聯繫咧，啊，咁呢個好緊要嘅，啊，咁讓家長都明白啊，原來子女喺宿舍係咁嘅，啊，咁啊住幾年之後，其實家長都要配合到咧，就話要第時要出翻嚟嚇，要跟翻家長住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嘅一致嘅處理方法咯。 嗱，梁校长，你头先提到咧，喺制定一啲方案嘅时候咧，就需要有跨专业团队啦，去共同讨论啦，先至做一个咁样嘅决定噶嘛。咁嗱，我睇翻根据翻即系而家社署嗰个相关，即系嗰个相关嘅指引啦吓，因为教育局嗰个相关指引啦。咁其实咧，佢就有提到嘅呢、這个跨专业嘅团队咧，就包括咗教育心理学家、教师、社工、护士及宿舍人员等，以及邀请相关嘅人士。相关人士就系、是。例如精神科医生，而如果咧嗰个学生系去跟进嘅个案，那个精神科医生咧，咁就可以组成呢、這个跨专业嘅团队啦。咁但系佢哋喺个个案会议入边咧，就算系冇呢个嘅精神科医生嘅出现咧，或者冇佢嘅书面意见咧，跨专业个案会议咧都系可以举行嘅噃，同埋可以决定到嗰个管理计划。其实呢一度咧会唔会系可能会欠缺咗某一部分嘅专业意见咧？特别就系如果嗰个精神科医生真系跟开个学生，但系偏偏就系冇咗佢嘅意见，但系依然可以制定一个管理计划，呢度会唔会有一啲嘅缺失，或者有一啲嘅地方未必能够照顾到咧？ 哦，呢一点咧，其实喺定呢個政策底下咧，議會咧都同教育局咧傾咗好耐嘅，甚至乎咧係同社署啊，都社署服務單位咧都有傾過嘅，因為有啲 NGO 咧都係寫精神科醫生要參與嘅，咁我哋都表達過咧，即係我哋去邀請精神科醫生咧，其實即係都有難度嘅，都有難度，即係話我哋去即係發信或者電話聯絡個精神科醫生出席或者係俾專業意見咧，其實大部分咧都未必會出席嘅。所以我哋睇到嘅嚇，咁但係咧有一點頭先我提過嘅，就係話咧學生去覆診嘅時候咧，我哋 on and off 咧都有同事去跟個學生咧 去見醫生嘅。咁、所以個位置呢我哋都補足到一啲嘅，即係譬如佢出席唔到嗰個嘅情況啦。咁但喺個指引上面呢係容許我哋呢係繼續召開嗰個嘅跨專業個案會議啦。咁當然呢個我哋會小心去做啦。最緊要就係即係參與嘅持份者呢係足夠。譬如係宿舍有照顧嘅宿舍家長啊，管理人員啊，譬如社監啊，學校有相關嘅同事啊，譬如訓輔組嘅同事啊，教育心理學家啊，即係社工啊等等，護士啊等等咧，都會一齊去開嘅。咁我諗嗰個持份者個層面咧就好充裕㗎啦，即係話好多即係都有份去照顧學生嗰個人士都喺當中嘅。咁所以討論起上嚟咧就會比較全面啲。咁當然我都好同意嘅，如果能夠係有一個方案能夠讓精神科醫生都必須要出席嘅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即係一個非常好嘅係處理嚟嘅。 啊，梁主席，我有一個比較敏感啲嘅問題問咧，就譬如喺個會議上邊咧，即係專家就意見係 A 咁樣先算啦。學校亦都可能基本上會同意專家嘅意見啦。而家長係反對嘅話，咁如果出現咗呢個情況嘅時候，究竟呢個 A 方案可唔可以行咧？ 哦，咁就唔得噶啦，即係因為咧， 即 係 家長一唔同意就可以推翻專家嗰、嗰個建議嘅。 我哋咧嗰個使用約束即係設施嗰個安排咧，都係要家長同意嘅啊。即係所以咧喺學校咧喺根據個指引去釐定咧自己校本嘅政策嘅時候或者程序嘅時候咧，家長同意係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啊。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喺未去定個方案話我會用乜嘢嘅方法去做一個嘅約束嘅安排之前咧，可能都要睇下家長咧佢嗰個嘅即係意向係點啊，同埋咧。佢要明白嗰、那個即係我哋個評估係點樣樣咯，所以就呢個位咧係家長係好緊要嘅持份者嚟嘅。 咁但係如果家長唔同意某個方案嘅處理，而專家建議嗰個方案，結果個細路仔係受傷嘅，咁都冇辦法嘅喎，係咪？ 唔係，因為我哋傾嘅時候咧，一定會大家冚到一啲咧係可行方案嘅。嗱，例如頭先所講，主持所講話，我不如帶個學生走啦，帶唔走喎，咁點咧？咁我哋咪帶其他學生走咯，都有啲方法喺個會度冚咗啲咧，係盡量讓家長都能夠接受個方案嘅。 但佢督自己咧，如果佢督自己咁樣，譬如舉個例，頭先講咁佢，我哋話個方案可能或者少少限制咗個行動嘅時候，咁家長唔同意，咁結果佢督傷咗自己，咁呢個點處理咧？ 嗱，呢個位咧都係幾吊鬼嘅，因為通常咧我哋遇到啲情況咧，普遍我哋真係有真實個案嘅嚇，咁普遍家長都比較會接受咧，就我哋提出嘅方案嘅。反而係旁觀者覺得奇怪啫，即係戴住啲頭套啊，或者係有啲軟線即係保護啊嗰啲，旁觀者覺得奇怪。但通常家長都明白嘅，明白啊，都保護個小朋友嗰、那個即係重要部位特別嘅頭啊。咁如果假如啊，呢個假如啫，家長都我唔制噶啦，唔得噶啦，都係有去啦，有去撞，有去剩咧。咁我呢個位置咧，我哋都要同個家長即係喺個會嗰之外咧。社工要同家長溝通得清楚啲，因為我哋要俾家長知道咧， 即係有言在先要係啦， 係啊，咁唔做嘢嘅話咧，個傷害咧其實係個細路仔啊嘛，係咪啊？咁我哋可能有機會適當地咧會送個學生去醫院，等醫生去判斷嘅啦。咁呢樣嘢就係啊。 好多謝曬你啊，梁永雄校長係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主席嚟嘅。1872311翻嚟繼續傾呢個議題。 知受害人嗰阵，佢怀疑自己俾人呃，于是报警求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三名科学家夺得，分别系法国物理学家亚斯佩、专门研究量子嘅美国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克鲁泽，以及奥地利量子论物理学家塞林格，以表扬佢哋喺久前光子实验。嚴正違反貝爾不等式和開創量子信息科學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三人可分享共1000万瑞典克朗的獎金，折算大約是$900,000。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今日天氣酷熱，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温33.5度，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重陽節。此外，華東的氣壓正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早抵達廣東沿岸。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風。明日東風逐漸增強，展望最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氣温稍為下降，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这些我觉得即每一样都不是那么顺利的，有时但是我你不放弃，你起码都还抱着有个机会，那么耐一点耐一点，但我都知道申请到。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7:07啊！嗱，但系嗱，刚才我哋就同特殊学校议会嘅主席咧，梁永雄倾过啦。咁啊，主要讲到咧就系一啲严重智障嘅学童啊。要去做一啲可能系譬如约束啊，或者系令到佢冷静嘅管理嘅时候咧，咁点样去制定啲个案嘅？其实佢就都相当之强调咧，系同家长嘅沟通都相当之重要嘅。咁同埋相关嘅管理方法咧，都必定系需要有家长嘅同意啦，先至可以进入嘅。嗱，咁但系疫情期间当然就会影响咗大家嘅沟通啦。但系除此之外咧，阿戴希娜可能即系家长佢系咪有一个充分嘅知识咧，去作出一个最正确嘅判断咧？呢、这个都可能会系可以另外一个关注嘅议题，因为始终就系喺个跨专业嘅个案会议入边就好多个专家啦。咁但系家长佢嗰个知识吓系咪足以去判断专家嘅意见咧？ 其实依家最近发连连即系。連串的事件咧，就突出了不同的問題。譬如有些服務咧，好明顯咧係同嗰個服務人員咧嗰個專業操守有關。咁呢個係一個問題。頭先嗰個問題咧，就可能係個成個做一個專業判斷嗰個機制，同埋如果呢個機制出現咗有爭議，點樣去做決定，同埋咧就除咗係嗰、那個專業機制以外，同個家長個溝通，其實都牽涉好多方面嘅問題嘅。依家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就唔係純粹即係、就是、簡單咧個操守嘅問題，有一個成個專業係點樣可以攞到一個平衡嘅意見，同埋同呢個家長個溝通係點樣做得好咧？我諗呢度咧係即係個問題其實係。牽涉到好多好多方面嘅嚇。 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立法會社會福利界嘅議員啊，狄志遠嘅。狄志遠你好， 係早晨，係啱啱係咪？ 你好，晚安嚇。 係啊， 嗱， 就 係嗱，狄志遠啊，咁當然啦，即係而家針對住康智松嶺二校嘅事件咧，咁由於即係亦都有一啲嘅調查咧，正係進行啦。咁但係撇除咗呢個事件之外咧，我哋留意到咧係申訴專員公署啊，佢喺今年嘅4月嘅時候啦，亦都係宣布咧就住智障兒童學校宿舍部嘅監管咧展開個主動嘅調查嘅。咁因為亦都顯示到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了，再加上今次這些事件，其實你覺得真的有沒有需要都去再看一看，譬如現在各個的這些嚴重智障學校，他對於相關的指引的遵從或者落實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系睇一睇系必须啦，即系所以特首早排话咧成立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就我赞成嘅。当然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唔系跟进啲个别人士嘅投诉或者个别个案，真系要睇睇咧而家喺儿童住宿啊或者相关嘅服务咧点样睇翻嗰个情况系点样。咁嗱，喺我经验里边咧，香港嘅服务基本上都系相当专业嘅。嗰啲嘅流程啊、程序啊、專業守則啊，其實都叫做完備啦。咁多年嚟嘅發展，我哋都不斷嘅討論，不斷去傾嘅。咁而家就問題就係喺個運作上係出現咩問題呢？譬如話係咪人手嘅工作量太大呢？人手比例已經唔符合而家嘅社會嘅需要呢？或者而家係流動性，特別係社工啊、老師流動性咁高嗰時候，究竟出現引申係咩問題呢？咁樣，咁所以我好贊成，真係唔好淨係睇個個案，係全面睇個整體嘅服務或者相關服務。一就係、當然嗰個措施政策可以重新再 review 一下啦。咁但係我好覺得就係而家我哋嘅觀察，或者我哋都收好多投訴咧，喺個恆常嘅運作上咧，係有啲嘢咧係應該要。留意或者怎样去补足翻。咁头先大校长其中提一个问题咧，话譬如家校沟通咧，家校沟通，我国校咧都好多都成立咗家长教师会，有关措施咧都尽可能咧同家长去分享。但系而家个情况就系、一就系疫情啦，咁家校沟通个空间已经收窄咗，再加上大家个期望已经又唔同咗以前噶啦，可能咁呢啲嘅程序呢啲做法咧系中意重新去处理一下。咁所以陳燕平先話係咪要睇翻一次咧？我覺得要真係要係整體地全面地再去 review 一下，即係去做檢視一下，係必須喎。而家嚟講， 狄志遠，你聽日提出一個都幾有趣嘅問題咧，就因為社會服務有好多種類啦，越嚟越複雜啦。咁你就覺得咧，即係過去咧就應該已經累積咗嘅關於專業操守啊、專業運作咧，就比較完整噶啦。咁依家出現嘅問題咧，可能出現喺兩方面，一個就係因為人手不足或者人手嘅流動咧，可能即係最近可能好多流失啊，好多工作崗位咧，就出現咗咧，就係、是、做唔到呢啲即係運作或者操守嘅問題。咁呢個咧，究竟個調查委員會咧，可能就要睇睇喺人嘅人手嘅同埋人手嘅質素咧，呢方面係咪要有啲檢討？第二個咧就係、是。因为个社会嘅期望又变咗啦，咁所以咧就点样可以做到即系专业服务同嗰个社会期望能够互相能够即系对应得到咧？呢个亦都系需要有个检讨。你觉得个独立委员会基本上系应该喺呢两方面做，就唔喺操守同运作嗰度做嘢，系咪咁啊？ 当然我哋睇下都可以整体嚟讲，究竟而家个操守运作。有冇以時並進啦、 啊？ 譬如話嗰啲藥速醫咧，以前都比較廣泛用嘅，唔知係兒童院啦、啊、老人院都好多時都用。咁但係而家個社會嚟講，就即係要求高咗嘅，大家好多家長都覺得用藥速醫嚟講咧，係真係妨礙到小朋友或者係老人家個生活嘅。咁同埋帶嚟好多情緒嘅困擾。咁亦都大家都唔期望咧，用呢種嘅束縛嘅方法咧嚟管理佢嘅行為啊，或者係點樣控制佢嘅情緒啊。咁所以大家用緊好多方法咧，點樣又可以咧係減低約束呢個做法？咁呢個已經係同以前我哋去討論呢個問題有時係唔同。以前咧係約束呢都係基本上其中一個手法，不過基於三個原則、兩個措施之下就可以用。但我覺得呢啲嘅做法已經可能同而家唔同咗。另外一方面咧，大家對弱兒嘅認識咧，或者要求亦都高咗噶啦。咁呢啲弱老啊、弱兒啊嗰、那個安排嚟講，係咪有啲嘢值得去再即係所謂與時並進啦、啊？咁呢個一個環節。第二就我就係最擔心就係人手同埋嗰個培訓。或者我哋學機構有個工作指引，有個專業守則係點樣處理啲問題，譬如弱兒啊、弱老啊咁樣。咁但係根本大家冇時間去睇。冇時間去跟進，甚至冇時間去討論、去督導。咁人喺工作環境情緒困擾，因為好坦白講，呢啲小朋友咧係即係係要花好多心力嘅。咁當然我作為專業就不能揾個藉口咧，於是乎我又比較情緒化表演啊嘛。咁呢啲咁嘅嘢，我哋都有時間去提醒同埋督導啲同事。我幾擔心喺疫情之下，人手而家係咁單薄啊，或者係請唔到人嘅情況之下咧。 是不是做得到呢？这些真的令人担心。咁亦都个调查委员都值得系实事求是睇翻下，究竟行嘅运作上咧系有咩问题咧？我觉得真系急不容缓噶啦，因为你真系我好担心嘅现象咧系陆陆续续发生。咁整体嚟讲，大家就对呢个服务更加质疑咧，咁个回响就会越大啦。咁可能好多小问题咧，又演化成咧一种即系大家觉得好不恰当嘅情况咧，个风波就会大。 嗯，不过戴立好快地都想跟进一个咧，关于嗰个使用约束衣或者隔离方法咧，去处理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嘅严重情绪行为问题嘅指引。呢份指引就系由教育局咧去到发出嘅。咁因为刚才我哋都同特殊学校议会嘅主席梁永雄校长去倾过啦。当中咧就系、是、使用制定任何方案咧，都需要有一个跨专业嘅团队去共同讨论啦。咁入边可能系即系教育心理学家啊、教师啊、社工啊、护士。宿舍人员等，咁嗱呢啲咧都系属于校内人员嘅，咁佢哋咧亦都系可以咧，如果个学生系有个精神科医生去跟进佢个个案的时候咧，亦都可以邀请咧呢个嘅相关嘅人士咧去共同讨论嘅。但系佢哋去制定嗰个方案嘅时候，如果呢一个嘅叫做即系相关人士啊，即系非校内嘅相关人士，佢唔能够参与或者系冇提出一个书面嘅意见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可以照样制定呢个方案。咁当然啦，头先阿梁校长都讲到咧，呢、這个佢哋喺讨论个指引嘅时候咧，社福界同埋即系学校界即系有唔同嘅意见啦。因为有阵时都反映咧，去揾翻呢啲嘅精神科医生咧，可能系比较艰难。咁但系如果系要做到有一个即系学校以外嘅第三方嘅意见嘅时候，呢一样嘢系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补充到咧，从而系令到嗰个嘅管理方案制定出嚟嘅时候，保持到一定嘅客观性啦。 我谂呢个都系同而家现实社会嘅要求系唔同咗。过往嚟讲咧，好多措施都系在专家，都系专家去定嘅，或者专家作个判断嘅。咁但系你知而家个社会系讲求权益噶嘛？咁如果有啲家长接受，咁咪交俾专家去作决定咯。咁好多家长佢有佢自己嘅睇法嘅。咁你話單從去做家做專家去作決定，而去所謂認定一個工作，而希望得到一個認同咧，我覺得呢個諗法就而家係可能不能符合而家今時今日個情況。咁所以學校一定某程度都有啲透明度啦。譬如學校呢啲措施，可能喺開學啊某啲嘅家長活動裏面咧，都要講得清清楚楚，究竟個措施個步驟係點樣。第二咧，就我諗係家長作為一個重要持份者咧。我谂一定要攞到个默契嘅，即系唔系话啊咁，我哋认为咁样做，咁到时有咩嘅损失，或者可能系约束衣整亲小朋友嘅手，可能呢个不能避免，咁家长就会进行投诉嘅。咁呢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呢啲个案我哋嘅过往都多，即系专业嘅争拗同家长嘅期望嘅争拗，再加上传媒亦都有角色噶嘛。咁传媒听到呢啲嘅投诉或者听到啲个案，佢亦都会咧。可能啊，即系会加以报道啦，咁甚至有时吓扩大咗件事情嗰阵时候咧，咁对件事情变加复杂。咁所以我觉得今时今日嚟讲咧，专家系唯一嘅考虑咧，已经唔系符合今时今日嘅时势到嗰个情况。咁持份者嘅参与、持份者嘅共识咧，或者点样游说持份者认为咁样做法系得到系最大嘅小朋友好处咧，呢啲嘅功夫真系沟通功夫要做翻足先得嘅。 嗯，好多谢你，狄志远倾到呢一度啊。狄志远咧系立法会社会福利界嘅议员嚟嘅。咁当然戴立而家即系啲特殊学校咧去制定呢啲嘅管理方案嘅时候咧，都必须要得到家长嘅同意啦。咁但系点样同家长保持一个良好嘅沟通，令到大家真系充分地明白咧，同埋怎样按住不同的情景去到執行呢？这个都可能是另外一个要处理的议题。 相当难处理的问题，这个是。 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跟大家再谈另外一些议题。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钱家乐分享出道至今不断突破身心极限的心得。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回归自然，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 放松身心，感受生命。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新时间，我哋关注到有一位嘅男仔啦，放弃咗百万嘅年薪吓，种番薯三年嘅时间咧，赚咗350万嘅。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大湾区之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无论咧你想就住刚才我哋所讨论到嘅一啲照顾智障学童嘅学校啦，或者系宿舍啦，佢哋对使用约束衣或者系隔离方法咧嘅问题，又或者咧想倾一倾我哋跟住嚟紧讲呢个就系香港市民对于失胎嘅态度同埋认知嘅研究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嘅。咁因为我哋跟住就想咧请嚟咧港大嘅一位嘅学者啊，同我哋讲讲咧有关于失胎嘅研究，其实即系讲翻就系对市民啊，对于流产嘅成因嘅认知到底系点咧？啊，大家立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系主任陈海欣嘅，陈海欣你好， 系。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嗱，你哋呢个研究咧，就系针对住公众咧，对于我哋叫失胎啦，其实系咪或者用另一个字眼去形容，就系流产嘅成因啊？ 可以系咁讲嘅，因为流产同埋胎儿夭折，甚或乎咧新生婴儿死亡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有个笼统嘅term，即系叫失胎嘅，其实吓咁，所以其实包括咗几样缺失嘅事件嘅。 留意到咧，你哋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是、用网上问卷嘅形式啦，访问咗咧系913位咧18岁或以上嘅人士，咁当中咧有近20%嘅受访者咧就话伴侣或者自己咧系曾经流产嘅，咁但系亦都显示咗咧佢哋对于失胎嘅成因咧系认知不足嘅，那个情况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先介绍下？ 好啊，好啊，多谢你。咁喺我哋五月嘅时候咧，我哋就做咗一个网上嘅问卷调查啦。咁里边都系访问即系啲我哋叫做成年人，去睇一睇佢哋对于流产啦、胎儿夭折啦，同埋新生婴儿死亡嘅一啲嘅知识啦、态度啦，同埋佢哋自己点样去回应呢啲行为嘅。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網上的調查裏面，大部分我們看到都是一些學生和全職的人士來的，而他們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學士和碩士以上畢業的朋友，即是說其實他們的知識應該是豐富的，但是在我們去問他們關於對失胎的認知的時候，我們都特意去做了一些不同的題目，問一問流產的成因是什麼。在裡面其實包括一些醫學上面的因素，也有一些生活的模式上面的質素的，那我們就發現其實在這些受訪者的裡面，當然在醫療學佢哋上面嘅一啲嘅成因咧，佢哋都答得中嘅。咁但系咧，佢哋都好得意嘅，亦都有一大部分嘅人咧，都會覺得其實一對夫婦流產咧，可能係歸因於咧，譬如佢哋喺懷孕期間有性行為啊，佢哋做咗一啲劇烈嘅運動啊，食咗有一啲嘅食物啊，搬重嘢啊，長期壓力等等。咁呢啲都係啲生活模式，而其實我哋都喺醫學上面咧係未確定到一個我哋叫直接嘅關係，但係佢哋卻歸因於一啲佢哋生活模式嘅一啲原因咯。 是。咁但係有冇顯示到咧？嗱，因為你哋嘅受訪者之中咧，就係以女性係即係佔多啦。咁其實佢哋呢一個嘅誤解啊，會導致到即係乜嘢嘅後果咧？嚇，即係譬如會唔會令到佢哋喺個情緒上啊產生一啲嘅問題咧？ 因為呢啲都係受訪者一啲公眾嘅人士啦，咁我哋好想睇下咧，其實呢班嘅公眾人士佢哋有呢啲知識，亦都有呢一啲嘅態度之後，咁究竟佢當身邊嘅人或者佢自己啦嚇面對住失胎嘅時候，咁究竟佢哋嘅反應係點樣樣咧？咁我哋發現啦，咁因為呢班都係一啲年青嘅受訪者啦，好多都係二十零三十歲，咁佢哋喺多好多時候咧，當身邊嘅人咧遇到一啲失胎嘅事件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哋就會說出一啲我哋認為係一啲比較詮釋性啦，一啲批判性嘅一啲安慰説話，咁我哋都認同佢哋其實係佢哋好想做到安慰嘅效果，但係咧卻因為佢哋有啲説話，譬如你仲年輕啊，你將來仲有機會懷孕啊，又或者其實呢個小 B B 咧咁樣離開咧係最好噶啦，又或者你其實可以克服佢噶，時間可以治療一切啊咁，但係其實咧，當聽到嗰班嘅失胎父母聽到呢啲嘅説話的時候咧，佢哋唔覺得係被安慰，而反而咧佢哋覺得即係更加會傷心嘅。 咁但係你哋呢個研究咧，亦都係咪顯示咗，即係公眾嘅教育上面咧，係對於失胎嘅認知似乎係比較欠缺嘅咧？因為而家一般譬如你頭先所講嘅，會唔會係因為壓力啊，或者係因為其他嘅一啲嘅身體嘅原因咧？究竟會唔會係歸咎到佢失胎之後嗰、那個相關嘅醫生有冇同佢做一啲嘅詳細解釋咧？ 我諗個歸因好大部分咧，都係冇人教我哋嘅。其實我哋即係喺懷孕嘅過程，究竟係因為要做啲乜嘢啊？咁好多時候都係承接住上一代啦，或者身邊嘅人耳濡目染，咁令到我哋要去喺懷孕嘅過程嘅裏邊，有啲要做，有啲嘢唔應該做，食啲乜嘢唔食啲乜嘢，而流傳咗好多我哋叫一啲一般嘅迷思啦嚇。咁譬如有啲人話啊，你懷孕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搬重嘢啊，唔好揼釘啊，又唔可以食一啲生冷嘢啊咁，但係其實當然啦，喺醫學嘅角度，其實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我諗大家都明嘅，但係佢哋都寧願去選擇呢個嘅歸因，就因為我哋其中有一個嘅發現咧，就因為本身流產咧，其實每五個懷孕嘅女性咧，係有一個就會流產，而其實好多時候咧都唔係真係有好大嘅原因嘅，除咗係復發性嘅流產，但係如果單一次數嘅流產咧，好多時候都冇一個直接嘅原因可以揾到。咁但係人就好得意嘅，你冇一個原因嘅話咧，佢好難去理解呢件事嘅。咁於是乎都要去尋找一啲嘅原因，令到自己覺得我都係因為呢個原因而令到我去流產。咁於是乎咧，我下一次嘅時候，咁我咪去嘗試去避免去做或者唔做某一啲嘢，而我下次嘅結果咪可以好啲咯。咁好多時候我諗都係因為呢啲迷思，令到佢哋嘗試去點樣去理解佢哋流產嗰個原因嘅。 咁你有冇咩建议啦？即係我哋听你咁讲呢，其实就係当事人或者周围嘅人呢，第一就係知识不足啦，或者有啲嘢呢係有啲误解啦，第二呢就用错咗方法去做辅导或者去做诠释呢，反而呢就弄巧反拙。咁如果係咁嘅情况下面，你其实建议应该要做啲咩嘢呢？ 我諗身邊嘅人咧，可以有其他嘅説話咧，係可以同呢班流產嘅夫婦去講嘅，即係譬如我哋希望有一啲叫感知性嘅一啲嘅説話啦，即係譬如我哋真係嘗試去明白佢嘅，雖然我哋唔能夠完全明白，咁譬如我哋可以講啲咩咧？話呢段日子其實都明白到你其實唔好過嘅嚇，又或者我去肯定孩子嘅存在啦，特別小 B B 其實就算佢八週又好，十二週都好，其實佢都有佢嘅生命嘅。咁我哋可以講話啊，其實你嘅 B B 啊，你嘅孩子咧都知道你係好愛佢嘅。又或者咧，我同你都一樣嘅，我都唔會忘記你嘅 B B 噶。咁對於佢嘅哀傷咧，其實我諗我哋都要即係將佢正常化嘅，即係譬如你嘅傷心、你嘅哀傷，其實都正常嘅嚇，慢慢嚟啦嚇。咁另外就係喺行動上面、行為上面咧，其實除咗去問佢原因之外咧，其實咧好多嘅失胎夫婦咧，佢哋寧願咧身邊嘅人去用心聽佢哋嘅故事，包括咧即係可能有時佢哋反覆去講佢哋嘅故事啊、感受。咁但係其實佢哋需要身邊嘅人去聽嘅啫嚇，即係有耐性去聽。咁呢啲其實係都重要嘅。咁另外就係當然提供一啲實務嘅支援啦，購買日常用品啊呢啲等等，因為好多失胎嘅太太都仍然係要去院嘅。 係嗱，咁但係仲有啲咩支援服務可以做咧？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傾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调整机组人员检疫安排，国泰航空取消机组人员外站闭环措施。当局话，机组人员逗留外站嗰阵，除咗饮食之外，必须戴口罩，唔准参与大型聚会或者到酒吧等人多地方。抵港之后要检测代行，核酸检测阴性先至可以离开机场。之后必须每日接受核酸检测至第四天。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萧永恩话：新安排底下，同事到外站嘅时候可以选择离开酒店房，相信佢哋会避免前往高风险地方。至于返港之后头四日都要接受核酸检测嘅规定，佢话明白有关安排，希望下一步可以减少核酸检测嘅次数。一部九巴行驶至到西贡嗰阵冒烟，九巴怀疑有乘客携带俗称风火轮嘅电动单轮车上巴士，期间冒烟，事件中冇人受伤。九巴话下昼大约四点，一架路线94巴士驶至大网仔路近西贡户外训练营嗰阵，涉事嘅电动单轮车冒烟，车长疏散乘客。九巴话正调查事件引致嘅巴士损毁同安全责任谁属问题，保留一切追究嘅权利。食用冰粒生产商德宝雪粒表示，位于屯门南地新庆村嘅厂房位置属于已以公营房屋项目嘅范围之内，担心会被政府收地。负责人梁凤喜接受访问时候话，支持北部都会区发展。但規劃署應該要有更好的安排，讓鄉郊和中地工業有生存空間。他說廠房每日24小時運作，生產800噸的冰，服務飲食業等不同行業，不希望將廠房搬回去內地。梁鳳喜又說曾經向當局以及立法會議員反映覓地困難，因為工廠利潤微薄，沒有辦法應付貴租，大型器材亦都唔適合遷入工廠大廈。佢引述當局回應話：冇一換一機制，亦都冇無縫銜接。梁鳳喜話：如果揾唔到地方搬遷，最壞打算係收取賠償之後結業。南韓指北韓朝早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中遠程彈道導彈。日本指導彈飛越領空係五年嚟首次在專屬經濟區以外的太平洋海域墜落。日本外相林方正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的時候表示，有關舉動是對整個國際社會的嚴重威脅，日本決心採取措施徹底強化防衛能力。雙方一致同意加強日美同盟的威脅力和應對能力，確認為朝實現半島完全無核化，日美韓三國將會繼續緊密合作，並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層面上應對進行溝通。天氣方面預測漸轉多雲，明天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7至32度，吹微風，明天東風逐漸增強。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氣溫稍為下降，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听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个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风兰式带兵抵达梁城，白风直陪他去了解当地民生状况。于明听闻风兰式体质虚弱，半信半疑，于是设宴试探，更向风兰式敬酒的时候，在酒里面放了曼陀罗花，他又有什么企图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大家对于有关于失胎啊，香港人对失胎嘅认知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系负责呢个研究嘅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副系主任陈海欣出嚟嘅，陈海欣你好。 你好啊， 系嗱，继续想倾咧，其实都想问一问啊，如果即系你头先都讲到啦，一啲嘅支援啊，其他嘅服务啦，咁样，咁但系如果系冇呢啲嘅支援，甚至系冇一啲嘅情绪支援嘅时候，有冇研究显示会对呢啲失胎嘅人士佢造成啲乜嘢嘅影响嘅？ 一般咧，我哋都即係都相信一個人咧，其實都有自己嘅韌力嘅嚇。有好多嘅夫婦咧，其實經歷過失胎之後咧，當佢哋慢慢去適應翻生活上嘅轉變啦，亦都適應翻個哀傷嘅過程咧，佢哋可以慢慢咧復原過嚟，跟住再慢慢再去諗翻自己人生嘅計劃啦，會唔會再去有下一次懷孕嘅機會啊？咁等等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當然我哋好多時喺臨床上面都係見得比較多啲，都係喺自己情緒。或者婚姻关系遇到困难的朋友，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在经历失胎的时候，他们比较有一些人很可能有一些创伤性的一些经验，包括特别在失胎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你没得预计的，很短的时间，譬如去做產檢的時候，哦，胎兒的心跳不再跳了，又或者很多時候就突然間可能流血啊，咁令到佢就已經係好短時間去要接受呢個現實，又或者佢哋要入到醫院的時候咧，做一啲嘅手術咧，其實對於一啲年輕夫婦嚟講咧，佢哋都可能第一次入醫院，第一次去面對我哋叫做死亡的事件，其實有一部分的人咧，佢哋會覺得係好震撼，同埋都會覺得係一個創傷的事件，而喺呢啲嘅創傷經驗嘅底下，如果冇一個適時嘅一個嘅介入咧，有時我哋都會見到有啲夫婦咧，話特別係太太啦，可能比較長年嘅時間咧，都好難放低呢件事，而甚或乎影響佢之後嘅情緒嘅適應同埋婚姻嘅關係嘅。 嗯，而家喺制度上面咧，對於呢啲失胎嘅父母咧嘅支援到底係點樣噶？ 嗯，咁其實都肯定翻，其實喺而家八大嘅婦產科醫院嘅裏邊咧，當有一啲朋友遇到失胎咧，其實啲助產士都係好好嘅，即係佢哋都會去有一啲嘅支援，譬如一啲急性嘅支援，例如喺產房嘅時候，佢哋點樣去支援啲夫婦面對住失胎啦，生產嘅過程嘅之後，譬如點樣去將嗰個小 BB 啦去包裹好。俾爸爸媽媽去有一個選擇去睇佢啦，或者去觸摸佢啦，會唔會同佢用手仔腳仔印啦嚇，作為一啲留念啦。咁呢啲咧，其實有啲助產士咧，其實都好有心去做呢啲嘅工作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喺而家呢幾年咧，我哋更加見到社會上邊同埋政府咧都做咗一啲嘅回應咗一啲嘅倡議，就係有一啲嘅殯葬嘅服務啦。以往咧24周失胎之前咧，其實都好多時候都當醫療廢物處理，但呢幾年大家都知道係社會上面咧，或者係政府都做咗一啲，譬如天使花園啊、永愛堂啊呢啲，其實都讓佢哋可以領回呢啲嘅小 BB 嘅我哋叫遺體啦，可以做翻一個殯葬嘅安排。咁不過咧，其實所有呢啲嘅都係啲硬件啦。咁軟件上面咧，我哋都見到其實當呢班嘅夫婦翻去社區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好沉默地啦嚇，亦都唔係好被人認可咁樣咧，可以好。即係孤獨咁面對啲嘅哀傷嘅，咁所以呢度就係正正我哋好希望介入嘅一個嘅地方咯。 嗯，咁會係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咧？譬如而家社區嚟講咧，有冇一啲嘅支援服務係專門針對住失胎嘅人士嘅咧？ 係，咁咧而家咧啱啱咧，我哋得到賽馬會啦、慈善信託基金嘅捐助啦，咁我哋有一個小祝福失胎支援計劃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聯同咗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啦，同埋香港明愛恩與明失胎支援中心，咁推行一個三年嘅試驗計劃嘅啫嚇，咁我哋都希望咧裏邊有一啲嘅社工啦嚇、專業培訓咗之後咧，佢哋係可以咧推動一啲服務咧去支援失胎。咁特別啦，女青年會咧，佢哋就會去比較做一啲急性嘅支援嘅。佢哋可能都預備一啲嘅箱仔啦，嚇，俾一啲嘅夫婦去領取嘅。咁當佢哋需要一啲嘅紀念嘅物品嘅時候咧，咁佢哋可以幫佢哋去整理啦。咁或者佢哋需要去殯葬安排嘅時候咧，咁社工咧都會去同佢哋一齊去探討啊，點樣去安排。咁而明愛咧比較做多啲咧，就係後勤嘅支援啦，就是、當佢哋有情緒啊，或者有啲性嘅困難嘅裏邊咧，咁好多時候咧，我都有啲長期嘅跟進咧，咁佢哋都會去做一啲咁嘅支援。咁但係雖然咁講啦，即係呢啲我哋都叫做咧比較傳統嘅啲社會服務啦嚇。咁我哋喺呢個計劃嘅裏邊咧，同樣都會建立一個支援嘅線上平台嘅，因為我見到啲二三十歲嘅朋友咧，好多時候都未必會走出去社區嘅，佢哋中意去用手機啊。用一啲網上嘅模式，咁我哋就會建立一個即係希望型少少啦嚇，又有啲覺得比較同佢哋個年紀相近嘅一個嘅線上平台，等佢哋咧可以喺裏邊揾到一啲自己可以療愈自己嘅方法啦，同時間亦都做一啲心理嘅評估，又或者如果佢哋真係知道有需要嘅話咧，有啲咩地方係可以攞到幫助嘅。 嗯，最后呢，其实陈海欣都想问埋，就是医护的培训上面呢，还有没有需要去加强呢？因为虽然你都说啦，在医院里面呢，相关的支援都应该做得不错的了。但是也都有关注流产的组织的人士就说呢，就是有一些医护呢，他们对于譬如怎样拿个失胎出来，怎样展示在父母上面，又或者是会不会将它摆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呢，给父母看呢，有陣時都會有機會出現一個不足的狀態喎。咁關於呢方面，你又即係點睇咧？培訓上面， 其實呢培訓咧，我哋2010年開始咧已經開展過噶啦。其實咁一路咧都會同啲醫護界去合作。咁當然啦，即係我諗喺醫護界裏邊啦，都有好多即係來來往往有流失嘅事情啊。咁於是乎，我哋都會一路保持住呢啲嘅專業嘅培訓啦嚇。咁但係都承認嘅，即係有啲比較有經驗嘅助產士，有啲都離咗職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將呢一個嘅培訓咧繼續落去啦。咁甚或乎可以，而家我哋都盡量咧喺佢哋，譬如醫護喺佢哋受訓嘅期間啦，係學生嘅期間咧，我哋都會去做一啲嘅講座啦，又或者有啲工作坊啦，等佢哋喺開始未進入呢個專業之前咧，都會了解到點樣去支援呢一班嘅朋友。咁我覺得其實都有改變嘅，特別有時佢哋嘅態度啊，或者佢哋點樣去同父母去傾啊。以前我都聽過嘅，佢哋就話其實都係一攤血啫，或者係一個醫療廢物。去到而家，其實佢哋都好尊重一啲嘅父母。如果佢哋認為呢一個係小 B B， 係佢哋嘅孩子嘅話咧，佢哋甚至乎問佢你其實有冇幫小朋友去改名啊？佢叫咩名啊？咁佢哋都係可以做到好窩心、好人本嘅服務嘅。 好啊，陈海欣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陈海欣咧系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副系主任嚟嘅。咁啊，戴启立即系特别头先提到啦，最尾嗰点啦，关于医护人员嘅培训啦，喺咁沉重嘅医护工作压力之下咧，呢一个可能都系要应对嘅一个问题。 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即系人手不足或者人手嗰个质素呢两个问题咧。特別呢段時間咧，我哋喺各行各業都要多啲注意呢方面嘅問題啊。 當然亦都有一啲關注流產嘅事件嘅團體啦，佢哋都提出咧，譬如而家喺流產嚟到講咧，譬如個丈夫咧。你如果生咗 BB， 你就有侍產假啦。咁但係如果佢係流產嘅話咧，其實佢係唔會有一啲嘅假期咧，可以俾佢去處理，譬如 BB 後事啊，或者係哀傷啊等等啊。咁似乎呢啲咧都對於即係失胎嘅父母嚟講嚇，點樣做好個支援咧，都係另外一個要關注嘅議題嘅嚇。 西傑呢兩個字點讀啊？ 黑水咯。 咁呢兩個咧？ 深潛。 最尾嗰兩個咧？ 攝影咯。 即係咩啊？ 黑水深潛攝影咯，即系咩咧？瑞文， 我知道就唔使问你啦。 唔紧要，今个星期问下海洋生态摄影师刘邦荣，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介绍飞机气象数据收集。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但希臘疫情改變了我們很多東西，其中一個受著疫情所影響，就是原來人香港人的捐血行為都受到影響。 所以就是疫情的影響，其實很多方面我們都真的要研究一下。這個如果我哋捐血嘅人少咗咧，有血库又唔够血喎，依家即系出现。 系啊，其实过去嗰段时间，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即系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咧，都好多次啊吓出嚟市民呼吁咧市民捐血嘅，因为佢哋话曾经试过咧每日所收到嘅血嘅数目咧，其实系比起佢哋嘅目标咧系少咗成一半嘅。咁但系喺个疫情期间，其实如果你真系需要做紧急手术啊，又或者系即系医院嗰啲嘅医疗服务啊，都系继续噶嘛，即系如果佢真系需要输血嘅，其实都系需要噶嘛。咁所以如果冇人去捐血嘅时候咧， 供不应求 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嗱，因为咧有一个嘅组织啊，就系叫做香港临床血液管理学会啦，佢今日咧就发表咗一项嘅民意嘅调查，咁佢哋就系访问咗咧，用网上问卷嘅方式咧，访问咗452名18到50岁嘅香港市民。当中咧有63%嘅人咧系嘅受访者咧系曾经捐血，但系咧个调查亦都反映咧就系疫情令到佢哋嘅捐血次数咧系大减60%嘅。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临床血液管理学会嘅前任主席周宇发医生啊，周医生你好。 周医生。 系两位主持你好，各位听众好。 不如先讲讲嗰个次数喺疫情前同疫情之后嘅变化系点样啊？捐血次数。 头先你都提及啦，我哋个访问其中有一条题目咧，就系疫情之前，我哋得到嘅数据系平均每年咧嗰个捐血者咧系捐血一次嘅。咁喺疫情期间咧，嗰个次数咧减到系0.4次每年。咁如果仲一个相比嘅百分率咧，系大减60%咯。 嗯，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咧？ 喺我哋个问卷都其中一个问题都问过原因啦。咁佢讲到嘅常见嘅几个原因，第一个咧就系话冇心情啦。第二个咧就疫情期间因为减少活动啦，出外啦，可能会有呢个风险接受感染到呢个新冠啦。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啲市民咧都唔知道自己有冇惹到新冠，又惊自己咧惹咗新冠之后咧，经呢个捐血途径咧惹到俾其他人啦。 嗯， 周医生，其实咧即系我哋知道捐血咧就要持续。咁亦都如果係捐開血嘅咧，希望佢能夠定期，咁你先能夠保障到嗰、那個即係血庫有足夠嘅人去捐俾佢啦。咁你頭先講咗依個影響一啲即係定期捐血嘅人，佢嘅次數減少，我就關心另一個問題咧。其實捐血嗰個生力軍就係嗰啲年青人，或者以至到由中學生開始啊。依個捐血會唔會更加影響大？即係可能依方面捐血嗰、那個。行动会在学校里面少了呢？ 你刚才讲的问题呢都是的。我们都发觉呢，即除了这个年龄组别之外呢，其实其他年龄组别都一样。咁因为你讲到一个新力军的补充呢是很重要的。咁我们都发现的数据呢是年轻人是开始比较呢是少了捐血的。 咁呢個問題咧就大啦，因為佢哋即係如果佢真係有一個習慣開始捐血咧，佢可能會好長時間都捐啦。咁點樣可以恢復翻呢個年青人或者以至到學生捐血呢個行動咧？ 我哋覺得咧就市民或者學生嘅教育啦推廣係無可置疑嘅。咁同埋唔同嘅群組咧，佢哋嘅文化、佢哋嘅習慣咧，我哋都要詳細去研究啦。咁喺一個普遍嘅策略咧，就係起碼都要加強年青人對捐血嗰個意義啦，同埋對呢個捐血嗰個行動，或者佢哋係咪驚啊？即係我哋要將一啲唔係好正確嘅諗法咧，就去改正佢咯。即係譬如解除恐懼啊，咁我哋盡量都要介紹翻捐血嘅程序啊、安全啊，同埋都係無創啊、無痛啊咁樣。 其实周医生我刚才提到捐血习惯啦，其实即系根据你哋嘅一路以嚟嘅认知啊，即系捐血习惯呢样嘢，其实有几重要咧？对于嗰个影响我哋收集血液嗰样嘢，系唔系即系如果冇建立到呢个习惯嘅时候，你要去建立系一件比较难嘅事咧？会唔会咧？ 呢、這个唔系净系香港问题啦，不过我想再讲。我哋个问卷其实有两部分嘅，一个就是捐血嘅情况啦，另外咧就系市民对呢个血液管理嗰个认知程度啦。咁其实喺香港咧，我哋个学会咧，最主要都系鼓励、鼓吹咧，系市民对呢个血液管理、血液嘅健康嘅关注，即系同心脏嘅健康、同呢个肾脏嘅健康或者脑嘅健康一样，血液嘅健康咧，其实都系好紧要嘅。咁变咗，我哋发觉咧喺个问卷调查之中咧，都发觉香港市民咧对血液嘅管理咧认知程度咧，我哋仲需要好大量嘅功夫要做啦。 其实乜嘢叫血液管理啊？ 嗱，我哋血液管理个概念咧，就系话血液咧，其实一个好紧要嘅组织嘅。咁每一个市民每一个人呢个天生呢都有一定份量嘅血液嘅。应该都有佢自己天生落嚟可以达到嘅血色素。咁但因为种种唔同嘅原因啦，咁喺香港或者喺其他世界呢，贫血呢个现象呢都係比较普遍嘅。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嘅贫血呢，就铁质嘅摄取呢係不足嘅。咁贫血呢嗰個症狀咧係可以好唔明顯嘅，咁當佢接受呢個手術啊，或者佢身體要面對一啲挑戰嘅時候咧，咁佢先會影響佢嗰個效果，即係變咗佢有病嘅時候，如果再加上貧血，如果要接受手術嘅時候要再加上貧血嘅話咧，咁對佢嗰個恢復能力，對佢康復嗰個後果咧係都會好大嘅影響。咁喺平時嚟講咧。變咗，我哋係鼓吹香港市民咧，係要關注自己個血液嘅血色素係夠唔夠翻正常啦。咁同埋平時嘅飲食咧，都要留意嘅鐵質嘅攝取啦。咁另外一個支柱咧，即係我哋血液管理咧，就要加強呢個身體嘅功能咧，可以耐受一個血色素減少嘅情況。咁點樣做法呢？就是说要训练自己的心肺功能，或者保持自己的心肺功能呢，是在一个适当或者合取了自己年龄的情况。就是说恒常的运动，肌肉的锻炼，这些都是会帮助到那个我们市民对这个健康啊，还有在疾病恢复的能力，那个效果都会好的。咁最後咧就係、是、另外一個策略咧，就係、是、話我哋可以用醫療嘅方法或者一啲技術咧，係減低流血嘅情況。即係譬如做手術會流血啦，創傷會流血啦。咁我哋都會用一啲而家現代嘅醫療方法同埋能力咧，盡量咧係減少咗出血嘅情況，同埋補充血液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會有一啲數據去支持咯。 周医生，你今日提出咗个问题咧，我觉得就有两方面嘅问题，一个就系血液管理嘅问题，即系你净系讲咗几方面啦。另一个就系捐血，就使到我哋嘅血库能够有经常嘅持续定期嘅补充。 咁呢两个环节咧，喺香港系由边啲单位去做？头先讲，如果我哋想改善啊，或想有啲行动出嚟，系由咩单位去负责？同埋依家我哋会唔会有一啲总体嘅策略去处理呢两方面嘅问题咧？ 其实你都问得好好嘅，我哋喺呢。即呢兩個，如果我哋血液管理咧，當然最大嘅中心點就係病人健康。咁佢側邊咧就係血液供求嘅平衡。喺香港咧，我哋係極需要一個總體，我哋話多界面、多唔同嘅專科咧，或者加上市民嘅合作咧，去同樣去做呢件事嘅。咁捐血係其中一個環節啦，咁血液管理又係另外一個環節啦。咁香港如果最常即係最明顯嘅組織咧，負責捐血咧，就係我哋紅十字會啦。咁同埋我哋香港係採取捐嘅模式，即係唔係買賣血液，係捐嘅，係用一個幫助人嘅模式去處理呢個血液嘅收集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血液管理，就話加強自己嘅血色素、血液嘅健康程度咧。呢個咧就係市民嘅健康教育，係公共健康教育，同埋我哋醫療啦，即係唔係淨係醫生啦，其實係護士啦，其實仲有加埋一啲其他嘅專業團體啦，一啲輔助醫療啊，各個人嘅知識都喺呢方面咧都要加強同埋去推廣啦。 所以我哋即係正如你咁講咧，即係話我哋依啲組織第一要有啲協同嘅行動啦。第二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啲知識啊，一啲嘅意識嘅鼓勵啊咁樣。你覺得係咪我哋需要時候除咗有個策略之後，需要有一個整體啲嘅行動，先至會能夠經過疫情之後跌一跌啦？咁我哋可要能夠復常啦，我哋個血液。供应都要復常啦，咁即系依方面系咪要做一啲嘢咧？我觉得 你讲得啱嘅，即系一件事咧就两方面睇嘅，总体嘅行动咧系需要嘅，一个协同嘅策略咧系会个效果会可以加强咯。咁我哋学会咧都系继续会推广，即系呢个多方面多专业团体啊，多唔同嘅专科大家协同，我哋都系。出咗一份文献咧，我哋学会咧系早年咧都系出咗份position statement 啦，所谓一个声明咧，都要有一个协同嘅大家一齐去做呢件事嘅。咁喺一件事入边咧，我哋通常有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咁我哋民间组织喺呢个专业组织咧，我哋喺下边开始要系做多啲协同嘅功夫啦。包括知識嘅推廣啦，同埋呢個新嘅唔好話新啦，即係一個現代化嘅醫療嘅技術啊，醫療嘅產品嘅採用啦，同埋咧，同埋同國際接軌啦、聯絡啦，因為呢個現象咧唔係淨係香港發生嘅，其實係 WHO 咧喺呢個新冠疫情之下咧，都出咗一份文件咧，就係呼籲全球咧都要加強呢個血液管理，因為新冠疫情咧。对呢个血液嘅采集咧，系充满住挑战嘅。香港只系其中一个地区咧，系受到影响。 自上而下应该边个做 咧？由上而下，通常嚟讲咧，就系政府牵头咯。咁我哋其实喺唔同嘅医疗组织咧，都系有呢啲策略嘅成立嘅。咁最大型嘅公營機構啦，我所了解咧，其實醫管局咧都係有呢方面嘅組織，同埋有個專職嘅委員會咧，去處理呢個方面嘅血液管理，我哋英文咧係 patient blood management 嘅策略咯。 最後剩翻大概50秒，我想問醫管局咧，除咗係多啲採用微創手術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加強你頭先嘅血液管理啊？ 因為我代表今次咧係專業學會嘅身份咯。如果詳情咧，雖然我都有了解，但詳情我覺得都係直接問翻醫管局嘅同事咧，會比較適合啲咯。 好啊，多謝曬你，係周月發醫生嘅，係香港臨床血液管理學會嘅前任主席。不過大希臘嘅，我撳入去咧，香港紅十字會嘅輸血服務中心咧，第一版咧佢又彈咗一個話係血庫嘅缺血和血庫存量係極低。 係啊，我。 即係頭先講，即係學生捐一定係少咗呢段時間，你諗都諗到會係呢樣嘢。所以頭先講嗰個策略同埋協同行動係非常之重要。 嗯，今晚嘅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曬，拜拜。 拜拜。